可以令到对方不会误解意图，认为普京不想出现一场新冷战。美国总统拜登结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之后召开记者会，有记者问拜登会不会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位老朋友容许世卫专家再到中国调查新冠病毒源头。拜登强调自己和习近平彼此好了解，但是大家不是老朋友，纯粹只是工作关系。拜登认为中国正是尝试塑造在疫情之中是负责任国家的形象，但是质疑北京是不是真的正在试图了解疫情的源头，又说会联同其他国家建立预防机制，以及早发现新的大流行，并且促进更快的反应。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34点，跌2点，总成交金额34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6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8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3.5，跌3蚊；苏豪中国4.64，系升8.4。美团290蚊，升1.2；盈富基金28.76，跌4仙；康希诺生物328.8，跌29.6；小米集团28蚊，升5仙；比亚迪股份217蚊，升11蚊；周黑鸭10.56，系跌1.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3，英镑10.864，瑞士法郎8.553，澳元5.926，加元6.324，新西兰元5.512，欧元9.317。每百日元对港元是7.0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742。日经平均指数报28912点，跌378点。港金现价报16820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2美元，卖出1823.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在香港木球会对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在西边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段慢车，龙尾就九龙城回旋处。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与轻铁路轨交界的路口时，谨记遵守交通灯号，千祈不要冲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强人是你，难离难舍，想抱紧舍，到望着空荡月光。 好嘅，好嘅，好嘅，好嘅。 阿鹏仔同埋阿天，点解你哋咁好唔阻止我唱歌嘅？ 豪仔，你爸爸嚟噶嘛？ 父亲节你大晒啦！ 多谢你哋啊！我父亲节终于得到呢一份礼物，尊重同埋包容啊！ 空中快活人祝各位爸爸父亲节快乐！ 你哋仲有冇点唱啊？ 啊有啊，点你唔好再唱啊！ 求下你啊！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阿豪，你哋做暑期工，不如落去爸爸面包铺帮手啦。 吓，面包铺？ 佢嘅意思系咧，十八岁以下做面包铺唔适合啊。 咁啊，跟你二叔去学装修啦。 吓，去装修？ 佢意思系未够十八岁咧，做装修有危险啊。 嘿，咁啊，翻去你家姐嘅发型屋嗰度帮手啦。 唔系话发型屋。 佢意思都系咧，十八岁以下咧，掂到啲化学物品会危险啊。 咁你咩都唔做，想做咩啊？ 躺平啊？ 佢意思系躺平咧，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暑期工要懂得拣，安全至上，咪当玩。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十点，还要是朝早的十点钟啊。 吓，即是说朝早十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十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快活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听众。 喂，我想话咧，原来有啲嘢咧，真系可以练翻嚟嘅。其实咧，即系譬如阿田都好了解咧，小弟系唔系好饮得酒噶嘛。咁啊，饮两下咧，我就唔会好似我哋啲同事咁唱歌同埋乱讲嘢嘅。 同埋话我冇醉啊， 系啦，我就唔会嘅。 跟住自己走， 系啦， 跟住自己走。 我系直接系搵厕所劏嘅啫，跟住劏到第二日翻唔到工啊，要入咗医院咁。 有咁嚴重咩？ 有噶，我好渣噶咋。 好耐之前 啊，好耐之前噶，我就會入去療養噶啦，咁樣啊。但我發覺咧，呢樣嘢真係練到喎。我最近咧呢兩個禮拜咧，因為多呢一啲即係朋友與你雙雙抱起，即係嗰啲咁樣咧，咁啊有得 farewell 多咧，每次咧都飲翻兩杯啦。咁我發覺哇，而家好似好咗啲喎。我琴日都飲咗兩杯啦。 係咪你飲嗰啲係啲？雞尾酒嗰啲， 唔係佢嗰啲純嗰啲啊，酒精純度 一 OK 㗎。我琴日都有飲之前試過飲一支白酒咧，同個 friend 啦，係啦，跟住琴日我 飲 咗，又冇就唔使吹，呢年紀吹咩喇叭先得㗎？真係都係嗒下嗒下咁樣咧。跟住琴日我同個 friend 就每人都係嗌咗啲紅酒喺度咁樣飲咧，啊，原來又都頂得順下㗎喎，係啊，都有呢樣嘢。 突然發現自己酒量。 劲咗喎。 系啦，但系你谂下， 即系好咗，唔系劲咗啫。 好嘅，好嘅原因系 因为唔成啊，系嘛？ 系啊，唔守唔成， 系 啦。系啊，冇错。但我觉得有啲 sad 啫，因为你其实本来即系酒应该系畅饮啦，系开心噶。 酒量是怎样练来的？ 系啦，但系而家你嗰啲全部都就系话咧，啊饮啦，唔知几时有得再饮过啦，即系变咗系咁样喎。而家嗰啲 系，但系会系因为咧你嘅心情， 酒啦嘛， 系啦，因为你嘅心情情绪咧，你嘅身体状况咧都会提升。喂，饮啦，冇所谓啦，饮完呢杯，你下次唔知几时再同你嘅 friend 饮噶啦，所以启动咗个 mood， 即系个 mood 咧。 系咪邝美云嗰只歌咩咩咩但求你咩多留一杯？咩多出彩一杯， 咩热茶一杯， 即系跟住咧你就唔会有醉啦。 终于都清楚，即系可能系有呢啲咁样嘅感受噶，真系会有。 咁你而家练成嘅酒量，可能就系为你 可以应付到两杯啦。 有重聚嘅时候可以再饮得多一啲咧。 系啊，咪嗱，所以咧，如果你都系每一日咧，你都仲有机会饮下酒嘅话咧，你应该同自己做一个训练，就系咧，我每日都要揾一样嘢咧，就系庆祝嘅。因为啲人唔好中意咧，饮嘅时候就喂喂咩干啊咁样，咁啊谂唔到就 系 啦 ，to well peace， 咁啊最老土就讲呢啲啦。咁而家可能就话诶、哎，祝你揾到个新环境啊，新世界啦咁样。嗱、嗯，咁我哋要每日都揾一样嘢系值得。 哦、今日感恩三件事啊， 庆贺 系啦，或者今日干杯三件事。咁、 啊、 我觉得咧，我哋起码咧今日都揾到一单啦。如果我哋而家三个咧以水代酒嘅话咧。饮杯、 哎， 我哋终于可以 做咩啊？ 我哋可以去欧盟度玩啊！ 去欧盟度玩， 欧盟好大啊！欧盟嘅定义又宽广啊，领土又辽阔，系咪先？ 英国啦，系咪啊？ 系应该佢而家应该唔计佢咯，脱咗欧咯，因为 脱咗啦， 即系冇英国， 真系冇办法，真系系咯。咁啊，喂，因为我哋之前就话好多地方咧，即系如果你想入佢境咧，佢都会而家系互相歧视噶嘛。 好多都已經封咗關添啦， 係啦，佢封關啦，又或者咧，佢會睇下你咩人嚟噶嘛，即係好似你嚇、嗯、請客人入屋企咧，佢都望一望你，喂，你咩人先？係啦，哇，咁而家就話有好消息啦，咁咧呢個歐盟咧放寬旅遊入境嘅限制，咁啊有好多地方咧，包括啦，譬如澳門啦、台灣啦，仲有其他一啲嘅國家同埋地區嘅旅客、嗯，包括香港， 係啊， 終於都冇呢一個入境 啦。白名單啊，你有冇聽過白名單啊？ 有有有，即係黑名單啊、白名單啊、紅白歌唱大賽啊咁樣啦。咁啊話我哋而家可以咧唔受嗰個入境嘅限制，嗯、我哋咧可以即係正常咁樣出入咧喺呢個歐盟地方咧就旅行啦。 有冇條件㗎？ 哦，有㗎有㗎。嗱，不如先講下咧呢啲地方你想唔你係咪屬於俾佢放寬嘅國家地區啦？包括你係咪美國人啦？係。嗯，你系咪阿尔巴尼亚人啊？仲有北马其顿，哇！呢、這个真系犀利。嗱，马其顿啊，听过啊，但佢到北喎， 系有分南北啊。 系咯，咁同大马 啊，应该唔关事啊， 冇关系啊。咁啊，塞尔维亚啦，黎巴嫩啦，咦？我哋同黎巴嫩呢啲都 同 多 嘅， 好 劲咁犀利 嘅，真系啊。咁啊，佢话不过就咁样嘅，佢话咧你而家可以入到境啦、嗯，因为之前咧佢就封锁，除非你有啲特别嘅理由。咁、 嗯、 但系而家咧你即系放宽咗之后咧，你就可以唔使话啊，我有咩特殊理由啦，我旅游都系一个好好嘅原因嚟噶啦。咁啊，但系由于欧盟咧，佢哋都好得意嘅，虽然话就话佢哋系一体啫，咁、 啊、 但系佢哋又各自为政噶，咁、 嗯、 所以咧有机。会咧都要睇下各自欧盟成员国咧，譬如可能荷兰俾你入啊，跟住去到比利时又唔得啊。 哦，系啊，都要睇翻嗰个。 因为正话你讲嗰啲地区同国家嗰啲名咧，佢而家都系开放有几多个？ 八个到啦， 八个啦， 系啦，因为成十几个噶嘛，欧盟咁。 但系咧真系好搞笑，我想话咧，其实佢哋嗰个白名单咧，真系老老实实唔系好明噶。譬如咧，你話香港其實我覺得好合理啊，即係我哋疫情都已經控制到咁樣啦、 嗯， 唯一可疑嘅就係嗰班鱷魚乾啫嘛，係咯，即係都冇嘢啦。 但係都嚟自泰國，係 啦， 嗰個鱷魚乾。 係啦，嗱，但係咧，原來佢話咧，佢哋之前咧嗰份白名單咧，即係准許入境嘅地方咧，其實包括咗東澳都爭啲搞唔成嘅日本嘅。 哦， 即系其实嗱，你谂下， 佢哋set个标准， 佢哋set个标准其实有啲搞笑喎，即系究竟日本 定义系点嘅咧？ 其实日本自己系熬紧底啊，仲惊紧啦，就话喂，可唔可以唔好搞？我哋疫情未控制到啊， 咁样。佢自己都喺度每一日都睇下个情况先决定澳门运啫嘛。 系啊，咁但系原来你对欧盟嚟讲咧，佢觉得OK 啦，即系日本原来都系即系可获放宽嘅白名单里边嚟噶，所以其实佢个包容性真系好。 大啊！即系无论系我哋呢啲每日可能得个位数嘅确诊啦，定去到日本呢啲，即系其实都成千上万咁样啦。 咁 我系 佢觉得亚洲区、亚洲地区相对地俾佢哋咧，真系真系争天拱地噶嘛！因为佢哋真系疫情之前系好严重，我哋比较相对地少噶嘛。 咁啊系， 除咗印度啦 吓。嗱而家咁啊，即系对于想去欧盟嗰啲国家地区嘅朋友就一个喜讯啦。但我反而咧见到嘅就系、是、呢、這个泰国。 啊、 都话、啊、都话嚟紧咧就要有一个目标，120日内咧要全面开放， 啊 這個、其中咧仲快到咧7月1日开始咧就布吉咧、 啊、 就已经可以、 开放佢、 這个 边境啦， 系 啊， 话、 啊、 只要你打齐针就 OK 咯、 啊。嗱、啊，不过佢就话咧，已接种两剂咧呢个世卫咧认可嘅2019新冠病毒疫苗嘅旅客，跟住咧可以飞啦。 即系又系我， 你可以去布吉啦。 即系全部都系得我可以去。 唔係，嚟緊我哋都可以喎 ，sorry 喎。 即係如果你哋都打咗，七月一號打咗 嘅話，第一時間你可以飛走先啫喎。 係啊，喂，但係咧，你講開疫苗咧，其實都要留意喎。之前佢就話咧，有啲疫苗咧。佢就接納啦，即係譬如你打咗嗰啲咩莫德納啊、輝瑞嗰啲咧，佢就話接納啦。但有啲咧、又話唔俾嘅喎。 係啊， 因為 咁大家就睇下，即係出發之前睇下你去嗰個國家究竟佢係接受邊只咯。 係啊，因為譬如最簡單、法國。法國咧就講到明咧，佢就話啦，佢哋有新嘅疫症入境條例咧，就話嗱，你打咗新冠疫苗嘅旅客咧，可以有比較寬鬆嘅措施，不過，中國疫苗就唔認可。佢哋淨係認可法國，佢就淨係認可咧輝瑞啦、莫德納啦、阿斯利康啦、Johnson & Johnson 啦。咁但係咧，中國嘅疫苗就唔喺呢個認可區域裏面。咁、你話啦， 識貨 香港我哋都有差唔多有一半人都揀咗科興啊嘛。 係啊，咪同埋科興 唔買嗰啲手袋，豈有此理啊！ 佢自己即係。唔識做生意 啫，係啊！拒諸門外，而家世衞都列入科興都 OK 噶嘛。 咁但係會唔會咧？即係老實喎，會唔會咧就變咗咧衍生咧新嘅一種財路啊？因為之前咧啲人咪成日去法國度買名牌袋咧，咁咪話佢哋額頭生喺個眼度噶嘛，唔係隻眼生喺額頭度噶嘛，額頭生喺隻眼度。 幾好啊！幾得意啊！ 成日都話咧，你想買我啲袋咧，又話即係又要排隊啊，又有 passport 定咩噶嘛？咁咧如果咧而家有即係譬如你淨係計香港啦，好多人都做呢啲買手噶嘛， 係啊， 可能有，可能有三分一或者三分二人咧，佢系打咗科興，佢入唔到去法國噶嘛？哇！咁而家你做呢啲走水貨嗰啲，你有優勢啦、 哦。 因為如果你打咗伏必泰嗰啲， 就可以先去法國入啲貨， 你入到境 帶嚟中國地方度賣。 仲要少咗人同你爭、啊，因為你本來買手咧、可能每一日有幾個嘅，而家喂你入唔到境、啊啊、我入到，即係會唔會影響大家而家走水貨嘅行情咧？咁、 不過有啲朋友又會有另一種諗法未定，就係 點啊？ 你咁巴閉，我就唔買法 國貨。我買你啦，係啊， 唔係 我 哋 唔買法國貨，我多多錢都唔買，我反而有好多錢，我買翻自己國產。 買你名牌， 買 你名牌， 買 國貨， 啊、 買國貨。 我就同你嘅諗法一樣，不過我做法唔同。我咧就唔中意你啲法國貨，我炒貴你。 哦、 我等你咧有價冇市，我買曬 你。 系啦，我要咧，你哋用法国货嗰啲人要付出代价，50,000蚊一个包包，我炒到150,000，我睇你点算？ 好啊，做得好， 哇， 你行得啦！ 我哋都系即系制裁佢噶嘛，呢种系 系自己啲心态 系咪啊？ 自制 嘅真系，咁好咯，我哋可以为头先嗰几个理由干杯。系啦，开始啦，30度气温，酷热天气警告之下嘅风骚快活人啊！ 不需给我展览那照片，看你愉快温存，只需给我手图模仿你的分寸，陪着我偿还未了怨。你离开，你会来，将手信留在你。将死结解开，原来没意外。我在等你回来，没礼物也不着来。就算只得到数脚满载。 摄下你的味，只需给我艳丽，留低你的手尾，还附送甜蜜蜜气味。离开你会来，将手信留在你眼内，但怕亲手将死结解开，原来原来在美丽留影内，她身影会被抹开，就这样吧，你良善人爱，让礼物放下来。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而家大家仰望天空， 咩事啊？ 我高个头 啊， 有冇见到？唔得啦，你 蓝天白云， 除咗蓝天白云之外，有冇见到点点星光在上空？ 梗系要啦。 有冇见到中国人的光荣？ 哦， 有冇先？ 朝早就飞喎， 冇错啦， 9:22啊！ 仲要佢唔系净系得一个光荣，佢而家系有三点 嘅， 系啦，因为咧即系啱啱就喺9:22啊，即系好精准嘅吓。 9:22， 即系仲喺晨光第一线嘅时间里边啊。咁咧呢个神舟考你第几号？第几号？ 十二。 请问你是12号定是32号定是42号 ?12! 没错啦。原来不经不觉都12号了。 是啊，仲载人喎、啊。 是啊，我仲是记住杨利伟咋。真的啊。 杨 利伟真 的太过 深入民心。 阿 鹏是不是啊？ 有个阿鹏啊，我记 得。仲有一个我今次有一个太空人记得聂海胜。 系啦系啦，聂海胜。 唔怪之当佢公布名嘅时候，我点解咁熟嘅呢个名？ 梗系啦，因为聂海胜佢曾经嘅任务系咩啊？神舟六啦，神舟十啦，两次嘅飞天啦，同埋咧神舟五啊、七啊、九啦、三次啊咁样噶。 哦，系啊， 好犀利啊佢。 系啊，嗱，咁佢话咧，今次就神舟十二号啦，唔经唔觉已经去到第12代噶啦，可以话。咁三个太空人就送到去呢个天宫号嘅空间站里面。咁呢即係如果嗰啲叫做考试题目呢，请问你今次神舟十二升空呢嘅特别意义系乜嘢？好啦，原来答案就係、是、等等，今次呢就係、是、中国自主建设嘅呢一个常住空间呢迎接首批入伙嘅住客。 係呀、啊。 即是他已经起了个站在这里。 他说太空家园首入伙。 是啦，即是我们用这个地产的概念终于有第一批的租客，即是他不会长住啦。他有一批租客，现在就终于即是这个新居入伙啦，那么还要一次过就迎接来三个。 喂呀，我们先讲下其他那两位先得，有航天员刘伯明啦，同埋呢 汤洪波。 汤洪波。 是啦，我真的这几天呢听新闻成日都听错了黄伯明咯。我说黄伯明都上 去。 系啦，我话咁犀利嘅，原来系咁样。咁啊，嗱，佢哋一住咧就会住几耐咧？咁啊，聂海胜啦、刘伯明啦，同埋汤洪波咧，佢话起码会喺太空咧就逗留咧，即系三个月嘅咁样。 犀利啊！ 系啊，咁即系话咧，佢哋呢一个叫做租客啊，就有起码短期租约咧都三个月嘅。咁啊嗱，佢哋同埋 好多任务噶啦喺上边。 系啊，咁啊，仲要系咧，即系佢哋入住咧，我觉得每次你睇呢啲叫做太空上面嘅呢啲动作咧，都系好复杂嘅，因为佢哋咧要有一个咧真系 台灣嗰啲就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佢呢個咧就係站與站之間的連結。 係， 因為咧佢係要飛到上去嘅時候咧，嗰、那個神舟十二飛船咧就會用同呢個天宮號嘅空間站咧同埋個核心艙咧就 接軌啊嘛， 接軌啦， 係啦，哇，同埋佢接軌 咧，使唔使變 軌先㗎？要變形金剛，佢要用六個鐘頭先至能夠 connect 到㗎。 好 劲啊！ 系啊，咁我哋睇下佢会唔会有啲咩影像片段咧发翻嚟地球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在朝早九点几成功升空。新华社报道，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之后，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顺利将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三名航天员送入太空，三人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太空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飞船入轨之后，将会同天和核心舱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航天员将会进驻天和核心舱，完成为期三个月的在轨驻留、开展机械臂操作、太空出舱等的活动。目前天和核心舱与天舟二号的组合体已经进入对接轨道，状态良好，满足与神舟十二号交会对接的任务要求和航天员进驻条件。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拘捕五名公司董事，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并且到《苹果日报》位于将军澳的大楼搜证。据了解，被捕人士包括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集团营运总裁周达权、《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总编辑罗伟光和《苹果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警方朝早近九点半将罗伟光押返《苹果日报》大楼调查，期间他的双手被锁上手铐。国安处表示，今朝是执行由法院根据香港国安法发出的法庭手令，搜查《苹果日报》将军澳大楼。搜查令授予警方搜查包括新闻材料的权力，而行动目的是为一宗涉嫌违反国安法的案件搜证，搜查行动仍在进行中。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哲游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新冠疫苗保障基金公布审批的个案数字反映疫苗产生副作用，亦都已经确认专家不能够排除两者的关联，但是他认为当局发放的资讯不足，用字含糊，强调市民并非好奇个案可获赔偿的金额，而是希望按自身的健康情况再参考有关资讯，评估应不应该接种疫苗。林志游认为疫苗保障基金涉及公帑的运用，加上疫苗接种计划进行得如火如荼，當局應該最少每兩個星期發放一次有關基金的審批結果。政府設立的新冠疫苗保障基金，截至上個星期四，接獲74宗申請，有3宗獲批，涉及觸發嚴重過敏反應、住院治療和貝爾面癱個案，總額450,000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20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48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5点，升1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4.5，跌2蚊；苏豪中国4.6，升8毫；美团288.2，跌6毫；盈富基金28.76，跌4仙；比亚迪股份217.4，升11.4；小米集团28蚊，升5仙；康轩诺生物339.8，跌18.6；中远海控20.2，升1.36；阿里巴巴203蚊，跌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4，日元110.66，瑞士法郎0.908，加元1.228，人民幣6.423，英磅對美元1.4，歐元對美元1.2，澳元對美元0.763，新西蘭元對美元0.709。日經平均指數報28906点，跌384点。港金現價報16880蚊，跌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34美元，卖出1822.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富豪东方酒店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联合道。重复多次咧，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富豪东方酒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排到联合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这一段还是车多，排到屈地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断断续续去到东山台。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以及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上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边靠把口， 一边用双手，偏偏佢哋系 最佳拍档。一个用手语演出嘅电视真人 show， 手语随想曲有学篇。六位主持， 三位听障， 三位健听，手口并用，共同挑战种种得意考验。 由力奇、烹饪、装修到训练狗狗，互相了解，彼此学习，让相见双方打破沟通隔膜。 星期日晚8点，港台电视31。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唔好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嘅天气警报，唔好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嗱嗱嗱，讲钱咧就伤感情嘅，系不过咁 ，no money 又 no talk， 所以咧都好矛盾嘅。特别系咧，如果啲钱咧系同你啊嗰个自身嘅安危有关嘅话咧，你更加就会着紧噶啦。咁咧都唔知道应该点形容啦。呢啲叫唔叫做千呼万唤始出来啊？定系即系吓不应不应啊，还需应啊？嗱，呢个咧点样去界定咧，都已经好考功夫啦。因为呢一个香港嘅保障基金咧，就系同疫苗接种有关嘅保障基金咧，就终于咧有第一轮嘅嗰个叫赔偿嘅个案咧，就终于即系出现咗啦吓。咁啊，有三个人咧就得到赔偿嘅，总共咧就赔咗450,000。咁啊，涉嫌咧佢哋嗰个所谓嘅涉及嘅事项咧，包括有触发严重过敏啦、住院治疗啦，同埋呢一个贝尔面瘫嘅。咁好啦，你就算就咁听咧，你都会有啲奇怪，共赔偿450,000。咁即係每人分別賠咗幾多呢？咁啊，同埋佢哋呢因為一啲點樣嘅原因先可以賠到呢？嗱，譬如呢你見到話大家都有唔同嘅個案呢，都話有嗰個面癱啦，即係嗰個叫貝爾面癱。咁點解而家淨係得其中一個獲賠償，係未處理到其他，定係佢嘅個案有特別啲呢？佢哋嗰個即係情況要嚴重到幾多呢？同埋呢究竟係點樣可以論證呢？就係話佢哋而家呢一啲所謂嘅后遗症咧，系同嗰个疫苗接种有关嘅咧。对唔住，头先以上嘅种种问题系冇答案嘅吓。点解啊？冇，因为咧而家佢哋个情况咧，嗱你要记住，佢嗰个基金咧就系即系有一个对口单位啦，就系嗰个保险公司。咁啊，如果政府部门咧就系食卫局。咁咧而家咧出现咗一个情况系咩咧？就系等等羽毛球乒乓波。你嗰场同埋我个场，点解你个场同我个场呢？譬如记者呢就问食卫局啦，请问呢究竟具体赔偿嗰个即係记录啊同埋原因啊方案点呢？我哋唔补充，我哋打去保险公司度问啦。好啦，到你打去保险公司度问，佢就会同你讲话，我觉得呢啲都系交返俾食卫局嘅新闻组嘅同事去负责啦，咁样。哇，你一版啊，我一版。咁而家呢，所以呢问题就嚟啦。可能啲市民呢即系都会想知嘅就系、是、其实究竟系即系点赔法嘅呢？嗱，你问呢系咪大家叫做好想学习，然后呢就等自己有得赔偿呢？就梗系唔会啦，我都话咯。凡系保险嘅嘢咧，即系其实都好大吉利事嘅。即系有得赔咧，你有阵时真系唔知道高唔高兴嘅，因为你冇事就唔使赔噶嘛，系咪？咁所以咧，你话好人好者，我相信咧，打完疫苗嘅朋友咧，大家最想嘅就系话，喂，咁啊，梗系干手净脚、健健康康，唔好赔啦，你一毫子都唔好赔俾我，因为我想我系健康嘅。但系点解都想知咧？就系、是、因为咧想安心啊嘛。当大家咧打针嘅时候咧，最怕就系、是。会唔会真系咧？万一咁不幸咧，又有咩面瘫啊？又有一啲副作用嘅时候咧？喂，政府认唔认数噶？佢会唔会都跟进啊？或者会唔会有后续处理啊、赔偿啊咁样咧？咁呢个应该就系咧大家比较即系担心嘅地方。咁而家咧，你可以话佢有呢一个赔偿嘅即系报告出嚟咧。嗱，如果处理得好咧，你可以令到市民咧会较容易安心嘅。点解咧？因为你知道，喂，佢会认账嘅、哦。同埋呢唔係好似坊间所讲呢，就係话所有事呢佢都会将佢撇账啦，就话唔认数㗎。所以本来呢其实係好事嚟㗎，你有机会呢令到呢即係接种疫苗嘅朋友呢个意愿会大咗，因为你知道呢真係人喺后面呢就会做嗰个保底呀同埋负责。咁但係呢你係做一半唔做一半，你係淨係将个总数讲出嚟，但係每一个个案个具体嘅成因啊，甚至乎佢嗰个程序系点做呢你又唔知喎，系咪？咁我諗你都会令到啲市民呢都有啲无所适从啊。譬如呢佢其中都有啲病人团体呢，佢就透露呢，佢就话原来呢根据呢一个保障基金条款呢，40岁以下嘅人士面部瘫痪7日或以上，但系最少咧，但系少过26周之内康复咧，原来个保额咧就会有唔同嘅。譬如佢话咧，你个上限咧就可以得到最高保障嘅4%，即系120,000咁样。咁咧4%系最高保障额嚟嘅，即系话咧你要面瘫咧26周先至可以攞到120,000。咁但系佢话咧，而家咧其实疫苗打咗咧都只不过系即系16周啫咁样。咁究竟即系有冇可能咧已经系掂到呢个26周咧？其实仲未嘅， 咁而家呢个赔偿究竟系点计嘅咧？佢会唔会真系摊咗咁耐，定系佢已经系好翻咧？嗱，呢啲原来都唔知嘅，咁所以咧，难怪大家都话，喂，你唔好真系当住呢张系保单先得噶，保单啊！我谂大家咧，即系你有买过保险嘅朋友，你都知道啲保险 agent 咧，其实而家都好尽责噶，透明度都好高噶，佢哋唔会咧咁样推嚟推去噶，咁所以咧，难怪大家都想，不如你出嚟讲多少少咧，好唔好？嗱，咁啊。介绍你睇啲片啦，咁咧呢啲片咧就真系好简单嘅啫，就系话咧你如果买咗一啲个人保险赔偿咧，你要注意啲乜嘢，就唔系限疫苗噶啦，而系讲紧咧就系话你普通咧即系买一啲保险，咁啊亦都有一啲咧保险公司咧常用啊或者咧唔付钱嘅理由嘅，几条片咧希望都帮助到你理解咧，如果你真系买咗一啲唔同类型嘅保险，究竟你点样可以保障到自己最大嘅权益呢？佢大把钱，佢大把货证，佢会唔会都好关心打完疫苗之后个赔偿问题呢？不过我相信佢同我个谂法一样，可以嘅话唔使赔噶啦，陪佢去打就 OK 噶啦。清真鹏， 系啊，陪我啊，阿桂花田都会陪我，月尾一齐。分別去打疫苗，咁啊都係想啊為自己同埋為屋企人好嘅啫嚇。 喂，你兩個如果一齊打好壯觀喎、 啊？點啊？嗌爆咪啊！ 即係麒麟臂一雙、啊。 我哋唔同啲瘦骨先講嘢，我哋咧呢、這個時候一齊睇下呢一個嘅靚衫係咩靚衫咧？就係、是、我哋嘅校服啊！啊，点解会讲起呢个校服呢？咁啊，事缘呢，睇到呢就有一则嘅消息呢，就係讲啊日本方面嘅校服喎、哦。大家对于日本嘅校服有冇一种好深嘅印象？ 水手装，水手装一定要装。 係啦，例如呢个水手服啦，咁啊都成为咗啦好多日本女学生呢嗰个标志咁样嘅。但係呢一则嘅外电呢所讲嘅就唔係话呢个女同學著嘅水手服嘅校服，而係講話咧啊，原來日本依家咧嗰啲中學都開始咧就係、是、行一個新嘅趨勢，就係、是、啊不論性別，俾你咧自由選配你著乜嘢校服嘅。嗱、啊、喺日本嘅千葉縣啊，就有一間咧初中叫做咧個中學名好有趣啊，叫小黑森，係黑色個黑，森林個森嚇。小黑心中学，咁佢哋咧就做咗一个嘅民意调查，就问翻啲家长啊咁样，咁咧就决定究竟俾学生咧着乜嘢嘅校服，就系俾佢哋自由选择校服，不论性别嘅，你可以着衫兼且配一个裙啦，定系配一个长裤啊，配一个系蝴蝶结啊，定系配一个领呔啊，都系自由配搭嘅。嗱，咁呢一个嘅小黑心中学咧，佢哋嚟紧啊，喺2022年嘅4月开学嘅时候咧，就会咧系行呢一个校服自由配嘅一个制度。咁啊，变咗咧，女学生可以系着西装外套加长裤，再整个蝴蝶结；而男同学咧，亦都可以咧系着裙啊，就配翻一条领呔咁。咁其实咁又有咩作用咧？系为乜咧？原来咧呢一个嘅当地嘅教育委员会咧，佢哋咧就系进行呢一个嘅投票啊，同埋系民意去决定咧，就系话想考虑到啊，而家咧性小众嘅需要同埋其他嘅因素，亦都咧正好回应翻咧孩子即系啲中学生嘅不同需要，所以自由选择校服啊。在日本各地咧，都成為一個新趨勢。哇，係咁緊要啊！咁啊，最緊要即係呢一個意義當然重要啦，即係有一個自由嘅呢一個嘅重要嘅價值喺背後啦。咁啊，與此同時咧，亦都咧諗一諗，究竟著校服啊嗰個嘅重要性啊除咗話自由。與非自由啦，因為如果你可以變服嘅話，你就更自由啦。之外咧，系咪都會有人認同咧？就著校服咧，係有一種嘅歸屬感咧。我哋睇下世界各地嗰啲校服，究竟佢哋又係啲款靚唔靚？如果係靚嘅話，又可能唔使咧你自由配嘞噃。咁啊，有咩 channel 可以睇咧？睇呢一個藍莓豆花。藍莓豆花入面有一條片咧，就講到話世界各地嘅校服總覽，你 最喜欢哪一款啊？咁咁喺呢条片入面咧，就短短地几分钟咧，就网罗咗包括澳洲、缅甸、乌兹别克、英国、中国、越南、日本、另外亦都有我哋熟悉嘅台湾同埋我哋自己香港。咁啊，有不同嘅校服咧嚟到比拼。咁喺呢一个嘅设计上咧，真系各有特色。譬如澳洲咧就深蓝色嘅西装款啊，外套嘅设计啦。呢一个缅甸咧仲型啊，佢系橙色，系深浅嘅橙色配搭。咁咧外观其实咧就似庙宇喇嘛嘅。咁啊，学生咧仲要系剃光头嘅添吓，好特别。咁另外啦，英国咧亦都系好传统嗰啲女同学着格仔裙系几靓嘅。咁啊，越南咧亦都系有特色嘅，女同学咧着翻佢哋嗰啲传统素色嘅长袖嘅，好松身嘅就旗袍咁嘅款嘅嗰啲传统服装咁。日本當然就係水手服嘅設計啦，女同學係咪？咁至於我哋香港咧，就係女同學都係著連身裙為主噶啦，咁真係各有特色嘅。 旗袍，旗袍 都有旗袍嚇，咁但係嗰啲嘅旗袍咧就都比較貼身嘅香港啊，咁真係花多眼亂嘅，各有特色。究竟邊一套係最好睇咧？計我話咧。就自己著開嗰套咧，就最好睇，因為當中咧，除咗話係嗰個設計靚唔靚之外咧，都話啦，學校嘅校服咧都係背後有一個意義喺度嘅，佢可能都會令你回想翻啊，你嘅中學時期啊，嗰啲嘅校園生活啊，有一種嘅歸屬感啊，同埋有一種情懷喺裡面嘅，所以日本各地咧話有一個新趨勢係自由選擇校服嘅配搭，佢嗰個配搭其實就唔係話真係著便服，而係咧設定咗幾款唔同嘅款，你咪自己配搭咯，咁都始終有嗰個學校嘅特色喺度嘅，所以咧。我都会俾比较五个深深眼嘅 emoji 佢啦。桂花田以前中学嘅时候着嘅校服系点样嘅款嘅咧？着得你靓唔靓啊？ 系靓嘅，我好中意我中学嗰件校服嘅，咁啊，因为好容易着。 好容易著， 亦都好容易除。 会唔会带走？ 喺中间拉链，你话系咪好容易除？好容易。 你嘅卖点系好容易除， 同埋好易著，系啦。 好容易著， 因为有啲咧好麻烦。 赶住翻学噶嘛， 赶住方唔方便接裙脚啊？ 唔使接裙脚嘅，一嚟已经唔够唔啱著咯。 系咯，我觉得学生最着重就系、是、啊裙脚容唔容易接起咧，真系。 我冬天有一间学校，有一间中学，冬天嗰件校服裙啊，净可以真系出咗去玩嘅，系啊！ 咁嘅意思系咩啊？好长定好短啊？ 靓咯，靓咯、 哦！哎呀，你校服呢个题目可唔可以下次再开嚟讲 啊？好啊，好啊！ 嗱，天气热啊，市民咧就会去海滩游水啊，泳池游水噶嘛，系咪？嗱，泳池就好少少啊，因为咧有个固定嘅范围俾人游啊嘛，咁游极都系嗰个范围，系咪？咁啊，海滩就唔系啦。虽然咧有呢个叫防沙网框住，但系总有人咧会越过呢个安全区游水嘅。琴日咧就喺深水湾啊，发生一宗意外，一个68岁嘅男士咧，佢咧本想咧就同朋友游深水湾，游向呢个浅水湾方向嘅，咁啊游到即系。300米嘅海面嘅时候咧，怀疑咧被一艘快艇嘅螺旋桨撞伤，哇！真系都听到都恐怖，恐怖啊！幸好咧，即系有几位咧使用直立板嘅市民咧，即系可能喺嗰度附近玩咧，发现啦，咁啊即刻通知救生员啦，去救助啦，咁啊救生员咧就即刻带埋呢个台床啦，咁啊同埋呢个急救用品啦，就等其他船只咧协助伤者咧就送翻上岸之后咧就帮助佢嘅，咁啊期间咧好犀利，有几位热心嘅市民咧蛙橡皮艇啦从旁协助嘅，咁受伤嘅男士上咗岸之后咧就有五个救生员同埋四个有心嘅市民咧合力将佢抬走。因为都因为佢哋冇担架床啊，系用一啲抬床啦，咁样跟住去即系一定要咁多人先可以抬得走嘅。好彩男士咧仍然清醒嘅，之后送院救治。咁边个撞伤佢啊？哦，系啊，怀疑有人咧不负责任啊，撞到人之后咧不顾而去。咁啊事件咧已经交俾咧水警处理噶啦。咁有工会就话啦，其实市民咧系唔应该游出呢个安全区以外。 外嘅水面嘅，因为安全区嘅范围里面咧，系唔可以有船仔啦、细艇啦、独木舟啦、滑浪板啦，或者系滑浪滑水板咁嘅一啲活动喺度噶，同埋唔可以咧喺范围里面咧进行呢个危险啦、妨碍他人嘅活动。咁亦都会有救生员喺住啦、看守住啦咁，所以即系你游出咗，所以咪会发生咗呢啲咁嘅意外咯。啊，今日咧分享啊 Bonnie Rescue Channel 啊，咁佢题目就系咧啊 Saving Children Lives Amazing Lifeguard Rescue 啊，即系话咧，哇，嗰啲救生员咧救人嘅时候咧，究竟系几咁惊人咧咁？咁啊片段咧，其实喺外国嘅海滩嚟嘅。但系佢哋外國啲海灘咧，嗰啲浪咧大到咧，係即係好近啊！你都會見到好多浪，好多浪咁樣打埋嚟嘅。咁啊，影住嗰个啲救生员如何拯救嗰啲泳客啦。咁啊，而佢哋嘅嗰个叫拯救救生板咧，即系佢有一只板啊嘛，哇哇哇出去嘅。咁嗰块板咧有埋镜头影住咧嗰啲拯救情况噶，其实都好精彩嘅。咁啊，除咗咁样之外咧，救生员救完小朋友之后咧，佢仲会行埋去个家长嗰度，因为好多家长咧，佢哋就会坐埋一边。咁但系沙滩好大嘅，咁啊有得小朋友自己去玩啊。家长咧就喺度即系避咗啲阳光啊，自己又睇路，就冇望到小朋友啊。咁所以救生员咧就同埋啱啱救完佢翻嚟嘅小朋友咧，就行去个家长度讲解。头先咧你啲小朋友咁，我谂即系讲完都要吓死佢。咁啊，睇到佢喺咁大浪之下咧去救人咧，真系睇到心惊胆跳嘅。所以我会俾五个大大力嘅手臂同埋五个手指公俾所有嘅救生员啊！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暑期工，不如落去爸爸面包铺帮手啦。 吓、啊，面包铺？ 诶、佢嘅意思系咧，十八岁以下做面包铺唔适合啊。 咁啊，跟你二叔去学装修啦。 吓、 啊， 去装修？ 佢意思系未够十八岁咧，做装修有危险啊。 嘿，咁啊，翻去你家姐嘅发型屋嗰度帮手啦。 唔系话发型屋？ 诶、佢意思都系咧，十八岁以下咧，掂到啲化学物品会危险啊。 咁你咩都唔做，想做咩啊？ 躺平啊？ 佢意思系躺平咧，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暑期工要识得拣，安全至上，咪当玩。 进同供应可持续产品嘅企业提供资助，亦都可以考虑规管使用即弃塑胶产品。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新冠疫苗保障基金公布审批嘅个案数字，反映疫苗产生副作用，亦都已经确认专家唔能够排除两者嘅关联。但他认为当局发放的资讯不足，用字含糊，强调市民并非好奇个案可获赔偿的金额，而是希望按自身健康情况再参考有关资讯，评估应不应该接种疫苗。林志游认为疫苗保障基金涉及公帑的运用，加上疫苗接种计划进行得如火如荼，當局應該最少每兩個星期發放一次有關基金的審批結果。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依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2%。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8446點，升9點，總成交金額580億5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3523點，升5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4397點，升101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593蚊，跌3.5；SOHO中國4.6係升8毫。美团289.8升1蚊，盈富基金28.8冇升跌，比亚迪股份217.6升11.6，康希诺生物342.2跌16.2，小米集团27.95冇升跌，中远海控20.25升1.41，阿里巴巴203蚊跌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4，英镑10.868，瑞士法郎8.551，澳元5.922，加元6.326，新西兰元5.505，欧元9.32。每百日元对港元7.0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693。日经平均指数报28906点，跌384点。港金现价报16880蚊，跌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66美元，卖出182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喺告士打道啦，近住卢押道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车多，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学界创造 父亲节前夕，我哋专访大专杯羽毛球队冠军队伍交大队长程柏荣。 咁其实我爸爸咧，真系除咗教我打羽毛球之外咧，佢都真系细细个就已经培育我其他运动嘅习惯啦，又打篮球啊、足球啊，咁当然唔少得一齐踩单车啦。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学界创造主持钟杰良、欧卓贤。 学界总动员仲会带大家去到圣保禄学校。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十点，还要是朝早的十点钟啊。 哈，即是说朝早十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十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浮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她嫁了了，那我就没得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是不是这个班房啊？是啦，在这里啦，在这里啦。 早晨， 早晨啊，肥妹仔和 Crazy 啦。 早晨 ，Crazy 啦，寿恩茄。 早晨，肥妹仔。早晨，寿恩茄。早晨啊，在屋企的同学。 Hello。 我哋啊，出海游下水。 哦，要唔要着泳衣啊？ 梗系啦，着潜水衣啦。 好啊，肥妹仔，你唔使咯，你上去钓鱼得啦。 哦哦。 唔好，同埋佢一齐啦，因为我哋今日咧出海游水，兼且咧。 啊， 学下认识呢一个嘅海洋生物。 好啦，咁你着羽绒啦，唔该。 系冬天嗰度。 系 呢个海洋生物咧，系鲨鱼嚟嘅。 鲨鱼 ，baby shark shark shark shark shark shark baby shark shark shark 得得。 但呢个鲨鱼咧，佢咧就唔系点理人嘅， 佢唔理人， 即系佢唔会咬人嘅，除非你做咗啲好刺激佢嘅嘢啦。 例如 pop baby shark， 咁所以咧好安全。呢、這个鲨鱼咧，佢嗰个名字咧系叫做白顶礁鲨。 白顶礁鲨， 礁系珊瑚礁个礁。 白顶啊， 系啦，白顶即系个头， 即 系 佢 头壳 顶白。哦，佢老人家嚟嘅。 白顶礁鲨，咁咧点解我会带大家去睇呢个嘅鲨鱼咧？因为呢一种嘅鲨鱼最近咧。就话有一啲嘅水底摄影师影到佢哋咧，喺嗰个沙巴外海嗰度啊，哦，出现皮肤病啊，佢哋 由白顶变咗做红顶， 咁又唔 淋下，而系见到佢啲皮肤咧系有啊患咗皮肤病嘅嗰种嘅状况，有啲斑点啊，佢头部出现斑点啊，咁啊于是乎啊研究啦，咁就话咧相信系因为海洋升温咧导致到佢哋有皮肤病啊。 哎呀，咁惨啊！ 咁惨，我哋一齐咧参与咧加强佢嘅保育啊。 好啊， 咁我哋就要认识佢。 好啊，介绍翻。 介绍翻呢一个嘅白顶沙礁沙咧，佢其实咧呢、这个系佢嘅别称嚟嘅啫。 系 佢嘅真正嘅学名咧，其实系叫做啊灰衫齿沙。 灰衫 啊，即系灰衫啊。 嗱，灰啊灰色嘅灰，衫系一二三个衫。 哦，灰衫啊。 系啊，灰衫齿系 牙 齿 嘅 齿。灰衫齿沙。 哦、即系咩意思哦？ 佢其实个身体，佢个身体系灰色噶。 系 啊。佢个鳍咧，佢个顶顶嗰条咧，噔噔噔噔噔喺个水面见到嗰啲鳍咧，个顶顶系白色的。 咁呢个衫嘅？ 吓。咁啊，你 冇得解释嘅应该 啦，好啦好啦， 灰心啦， 佢唔系灰心就得咯， 我就以为灰心咯， 唔系灰心啊， 好啦，即系其实佢系一条灰色嘅鲨鱼， 系啊， 个顶系白色嘅， 咁佢有三只牙齿啊， 佢 嗰个 身，佢个身体咧就系、是、灰白色， 哦， 咁咧头先肥妹仔话咧，佢嗰个鳍咧，佢个背脊个鳍咧， 系啊。 嗰、那個背鳍同埋咧，佢個尾巴咧，嗰、那個魚尾嗰度咧都有一個尾鳍嘅。係 啊， 佢咧 都係白色嘅。 係啦，個最頂嗰度咧都係白色嘅，咁所以咧就好容易認到嘅。咁佢嗰個嘅頭咧又好得意嘅，佢頭咧係屬於扁平嘅， 嗯， 即係一塊平板咁樣嘅個頭殼。咁咧，但係佢嗰個嘅身體咧個長度咧，哇，真係好似一個咧少年。年人咁高啊！佢个身体嘅长度有成咧，系140至160cm 噶噃， 系 最长最长啊！哇，可以去到244cm 噶， 咁长， 244cm 好长， 系啊系啊 系 啊， 咁咯，咁咧呢一种嘅白顶礁沙咧，佢哋咧就分布喺呢个红海啊、印度洋啊、太平洋西部嗰啲珊瑚礁周圍，但係咧佢又好獨特嘅，因為佢咧係要揀嗰啲咧温水嘅區域嚟到生活嘅，係喎，中意去啲暖啲嘅地方嘅。 咁應該你話佢唔咬人，因為佢冇牙㗎？ 唔係，而係佢個習性咧就咁樣嘅，佢哋咧通常就會咧。你如果係騷擾佢啊，你見到佢或者你喺佢周圍咧游水撥下撥下咁咧，你係騷擾佢咧，佢會游開咗啫。 哦， 係啊，佢就唔會攻擊 你 嘅。 哎呀， 佢唔會攻擊你，只會如果你不斷咁追住佢嚟騷擾咧，咁佢就會咬 你 啦。 哦， 其他動物都係噶，所以佢都唔會襲擊其他動物噶。佢咧又專門咧就揀夜晚嘅時間咧，先至會出沒啦，喺嗰啲礁石周圍啲罅度揾食物。 佢食魚仔嘅咋？ 係啊，同埋咧，佢除咗食魚仔之外咧，亦都食嗰啲咧甲殼類嘅動物嘅。咁日頭啊點啊？系啊，梗系啦，佢喺海洋度，梗系食食亲嘅，梗系鲜啦， 食海鲜咯。 系啊， 咁啊，日头嘅时间咧，佢就会休息啦， 瞓觉。 系啦，咁啊，所以咧，佢通常咧就会拣嗰啲咧水域咧最下层嘅，即系成个海咁深啦， 潜底嘅。 系啊， 因为佢唔会骚扰其他嗰啲海鲜啊，系咪？ 咁咪边有海鲜食咧？嗬，咁得意。咁你话咧，呢一种嘅鲨鱼咧，佢都算长。长寿啦，算唔算咧？佢有25年嘅寿命啊！ 哦， 25年嘅四分一个世纪、啊， 可以捉好多次海鲜噶咯！ 哇，佢好犀利喎！25年嘅寿命 系啊，佢 啊，如果系繁殖嘅话咧，佢哋一胎咧系可以有生一至到五隻嘅小鲨鱼 B B 嘅。 哦，咁所以我哋要学识啦，原来唔系所有鲨鱼咧 都 系咁穷凶极恶， 系 啊，佢都系鳄鱼头咧，但系其实系咧乖嘅小朋友嚟噶。 系啦。 真的残酷吗？我这温柔才是可耻的，我这孤独的人无所谓，无日无夜无条件，见面真的危险吗？我这背叛才是体贴的，我这逃避比较容易吧，风言风语风吹沙，往前一步是黄昏，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未来不在我还在，如果潮去心也去，如果潮来你还不来，浮浮沉沉往事浮上来，回忆回来你已不在，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我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才是可耻的，活着孤独的人无所谓，无日无夜无条件，往前一步是黄昏，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回忆回来你已不在，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有任贤齐嘅《伤心太平洋》啊，气温31度啦吓，继续酷热天气警告，辣住你。 系啊，我哋大家都睇过舞台剧， 有。 咁你有冇深刻印象？你其中睇一啲舞台剧，哇，佢即系净系有啲惊吓咧，你系哇唔系话咁？ 有，我出场嗰一刻咯。好驚嚇咯！ 唔係你自己表演嗰個啊，曾志豪。 係啊，我覺得最驚嚇係咁噶啦，應該係 咪因為嗰啲舞台劇有陣時啲演員咧會喺觀眾席嗰度走出嚟啊， 即係啲神秘嘅地方， 即係突然間咁樣喺喺側邊度打 嗰種， 係咪嗰啲咁嘅驚嚇法？ 嗱呢啲都可以係驚嚇嘅 驚喜或者 係咯係咯。 有時會嚇親嘅，因為我冇諗過，即係大家都好集中望住個舞台㗎嘛。 咁可能佢喺天空飛落嚟掉落嚟嘅時候出事咯，咪驚嚇咯。 即係見到啲意外，你覺得 可能係咯，係咪啊？ 如果係睇嗰啲太陽劇團就會咯， 係咯， 意外 定係佢無端端喺台底捐出嚟，你唔知咁樣嗰啲就驚嚇 啊！又唔係嘅，即係有啲OK， 冇化妝出嚟咯。 我有睇過係唔著衫褲嘅， 咁應該唔驚嚇啊！ 哇，唔著衫褲 係啊， 好驚嚇㗎！ 喺拉斯維加斯睇， 哦，係啊，好唔好睇啊？ 好睇， 唔係即係佢都好睇嘅。 佢係全裸嘅一啲太陽劇團有一 team 咧係做唔著衫嘅， 哦真 係 啊， 表演嘅， 男男女女 都係啊，男女有 化唔化妝 化曬 個身 化， 佢即係哥哥又化，弟弟都化， 化曬嘅係 啊，係啊，嗰度有咩好化？ 不現係咪？ 係咯係咯， 咩咩咩啊？佢係咪即係個身畫曬公仔㗎？係 啊， 人哋嗰隻真係全裸嘅表演嚟㗎。係 啊，哇，好睇㗎嘛，係 啊，公仔 成人㗎嘛， 男人定女人啊？ 男女都有， 女人都有啦。 種族都有， 都係外都係藝術嘅。 係雜技。 雜技 啊， 系啊， 全裸雜技團啊，哇！ 佢個賣點就係咁， 好好奇啊， 無限遐想 啊，係咪全部都係手挽手咁樣飛嚟飛去嗰啲雜技？ 咁又唔係喎， 即 係 佢 同表演 嘅，全部都睇下你捉到個咩地方。 佢有先，佢有空中飛， 即係呢邊空中飛，睇你捉到個咩地方啊？ 都有空中， 你捉到就冇事，捉唔到你就跌落地。 我都幻想噶嘛， 咁嗰边嗰个就系咯，用自己身体就发出乐器嘅演奏啦。 有一啲系单人表演，有一啲咧就系 单人点表演， 合作一个人 自己飞嚟飞去 都得嘅。 佢可能顶波定唔知点样，即系总之有啲 自己顶自己。 可能男仔咧， 咪咯 转点， 有冇话啲肥合平衡噶？即系我唔知问 下，系咪好激气咧？ 好激气，即系讲都激气啦。有冇互动环节啊？ 有啊， 有互动环节啊！ 唔系就话咩人咩人咯， 观众啊， 台下 观众，话 明互动嘅意思系咁啊嘛。 咁点啊？ 咁你都要全攞上去啊？ 咁又唔使喎。 喂，当佢去到边个位置就唔跟你除衫啊？ 咁又唔使喎，观众又唔使。不过佢会好似玩魔术咁样咧，都会邀请个观众上台啊，上台 唔系玩魔术咧，唔系唔系，系啊，潜嘢都唔紧要，变走咗啊！ 佢好似系 攞块布遮住，大家睇下，唔见咗啦。跟住呢个观众又还翻俾我啊， 系有类似咁样嘅。 哦，哇，咁你有冇被成为嗰个嘅？ 冇啊，我哎呀，我惊尴尬，大家就叫我上去问， 我都觉得 系啊，讲英文咁，我惊我第一只我英文太好， 唔系 讲出嚟佢唔明， 嗰个事少啊，我惊系上对。 哇！即 系小朋友， 系啦系啦， 佢问你你可唔可以攞出嚟啊？你话攞咗啦吓咁样， 呢张飞咪系咁噶啦， 攞咗张飞出嚟。 喂，我想问你入场嗰时候有冇人查你身份证？ 冇啦。 哎呀，得啦，正经。 十八岁啊嘛， 讲翻正经。 哇，系啊， 佢嗰个好精彩。 系我知，我突然间再攻其不备啊嘛，系讲翻你嗰坛先。 系啦，因为咧喺呢个陕西咧有一个舞台剧。系啦，好陕西啊， 陕西 系啦个舞台剧咧，咁好出名嘅喎，个舞台剧叫做《驼铃传奇》啊。 哦，驼铃传奇 系啦，驼铃传奇 即 系 骆驼个驼。 佢系咪讲紧嗰个钟楼驼侠？ 唔系啊， 唔系嘅， 中国嘅骆驼啊， 系啊，《驼铃传奇》咁样。 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哦。继续啊！ 好啊，好啦，咁喺呢个舞台剧啦，咁啊，大家去睇咯，哇！佢真系咧， 佢拉只骆驼出嚟， 唔系啊， 佢有个人喺个骆驼度骑出嚟， 嗱，同骆驼 嗰人扮骆驼骑出嚟， 唔好意思，你头先你呢个方向系啱嘅， 佢有只马走出嚟扮骆驼， 马你都觉得冇咁担心， 有马俊伟， 有马俊伟就更加锦上添花，系啦系啦，佢真系有动物， 有动物， 嗱，即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 狮子老虎大笨象。 是隻狼啊！ 是隻狼啊！ 哇，系啊！嗱嗱嗱我冇讲假嘢字啊！ 野狼 disco 就传说啦， 真系有陈伟霆走出嚟， 咁好惊喜喎！ 嗱，呢个舞台剧咧，咁佢就表演啦嘅期间咧，佢咧有成十几隻 野狼， 真嘅狼，唔系野嘅，佢咧就咁，佢咧就咁标榜咧就系话系由嚟自西伯利亚平原嘅狼，系训练有素，系纯血统嘅。是冇危险嘅， 吓佢越纯咪越狼咯。 佢嗰个表演真系有动物喺现场咁解啫，系咪啊？ 系啊， 就冇纯寿司嘅。 唔系啊，但系问题系嗰啲狼 出嚟啊！ 哎，嗰啲狼当然啦，喺个舞台之外咧，佢仲 有冇人 Q 佢出嚟？ 我你话真系佢。佢有人叫佢出嚟嘅，佢 mark 埋个位置，阿叻嗱，靠周围你企喺度啊， 企度企度，冇喐冇喐， 够啦够啦，停啦。 隔篱嗰只狼唔系你企嘅， 佢耳仔听住 topic， 咁样。 跟住咧， 唔系啊，因为。 为你喺个台度冇问题嘅，其实， okay. 因为我哋都系睇表演啫嘛，因为有人喺度，咁有演员噶嘛， 即系食佢哋， 系啊， 但系个 喂狼啊， 但系问题系嗰啲狼咧系会走咗出嚟啊，即系 即系落台， 落系啊，落台下咯，系会咁出嚟， 然之后行埋去边度啊？ 嗱，咁不过佢 即系买贵妃嗰啲先咯。 食贵妃， 贵妃嗰啲咪就系贵妃鸡， 贵妃磅噶咯， 食贵妃啊， 贵妃鸡佢摆第一排嗰啲咪中咯， 贵妃鸡又得，贵妃磅 嘅，有啲舞台剧表演咧，咪有啲水渗咗落去第一行嗰啲 咁 啊， 水母间嗰啲 咁 啊， 即系你唔知会唔会飞磅嚟噶嘛？ 佢点啊？佢啲狼 嘢，因为嗰啲客诶，嗰啲 观众，夜总会咩？ 你系酒楼都系客人啦，点啊？你系夜总会啊？ 夜总会都有，夜总会都有食饭嘅，好啦 ，super 打和啦，你哋。 咁啊，嗰啲观众咧，成系我得啊，心惊胆跳。点解啲狼会喺我侧边行过？不过 即系冇事啊。 佢话有护栏嘅，咁即系有护栏，但系都惊噶嘛。咁佢 有冇护罩啊？ 冇护罩，冇乜都冇点。 护住我个肾啊！唔该。 咁咧，佢吓到啲观众咧，成咧佢点解啲狼会跑到身边噶？咁跟住咧，佢哋就系即系意思系话，点解我会睇一个舞台剧，真系会有系狼，同埋会点解喺我侧边行过嘅？咁样佢好惊吓。 咁我想话啦，如果咧以我即系去睇啲舞台剧嘅表演咧，佢哋通常就会有一句细细嘅字咧喺个长刊嗰度，或者喺个 生死由命，富贵由天， 咪签咗生死状先。 就会话咧呢一个演出咧会可能 有动物参加， 有动物。或者一个演出会有水花啊，或者有烟火啊，即系呢啲咧就系警告定， 即系话俾你听有呢啲咩情况系咪？ 可能佢呢次就净系写咗个字句咧，就话本节目有惊喜， 系啦，有惊吓， 同埋有彩蛋， 大家准备。 唔系，总之个场系安全嘅， 安全嘅，不过佢就 要赔偿啊。 冇嘅，不过啲观众就话，喂，嗰啲狼会咬人噶，真系见到佢咬嗰啲 喂饱咗噶啦，黑咬埋 演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话，朝早联同警方刑事部同机动部队500多人搜查位于将军澳嘅苹果日报厂房同多处地方，拘捕5名男女。他们涉嫌串谋其他人呼吁外国或者组织对中国和香港特区政府实施制裁。他表示，国安处调查发现，2019年至今，苹果日报实体报纸和网上有几十篇文章呼吁外国和其他组织制裁中国和特区政府。被捕人士包括苹果日报公司董事、东主、出版人同编辑等。警方行动继续，唔排除或者有更多人被捕。李桂华话：今次向法庭申请搜令搜查，包括处理新闻材料同埋资料。保安局长亦都下令冻结《苹果日报》、印刷公司同另一公司，并大约1800万元嘅资产。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下午12:15会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神舟12号载人飞船在朝早9:00成功升空。新华社报道，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12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之后载人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顺利将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3名航天员送入太空，3人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太空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飞船入轨之后，将会同天和核心舱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航天员将会进驻天和核心舱，完成为期3个月的在轨驻留、开展机械臂操作、太空出舱等的活动。 消委会追踪研究发现，消费者的个别回收行为呈下降趋势。消费者反映对回收服务的管理缺乏信心，认为回收物最终可能同其他垃圾一起被倾倒到垃圾堆填区。消委会去年向1500多名15至到64岁消费者以电话和街头访问形式进行意见调查，并且成立专聚焦小组讨论，发现绝大多数受访者愿意支付额外 5% 或者更多费用购买环保或者以可持续方式生产的产品或者服务。但是有接近半数表示并非经常购买这一类产品。消委会建议企业可以在生产过程之中善用资源和减少废物，政府亦都可以建立完善的回收链，推行按金、强制回收甚至征税或者补助，同时考虑为引进和供应可持续产品的企业提供资助，亦都可以考虑规管使用即弃塑胶产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06点，系升68点，总成交金额6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8点，升1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3.5跌3蚊，苏豪中国4.61升8.1。美团292.6升3.8，盈富基金28.84升4仙，比亚迪股份218.6升12.6，小米集团28.1升1.5，康希诺生物344.2跌14.2，中远海控20.25升1.41，阿里巴巴203.6升2毫，信宇光学科技210元升11.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4，日元110.69，瑞士法郎0.909，加元1.228，人民幣6.422，英磅對美元1.4，歐元對美元1.2，澳元對美元0.762，新西蘭元對美元0.709。日經平均指數報28954点，跌336点。港金現價報16880元，跌3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3.09美元，賣出1823.6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多少少，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亦都挤塞，咁去赤柱方向车龙排到去南园对出，反方向去黄竹坑车龙去到蒲苑。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上怡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那就路路平安。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强人是你，难离难舍，想抱紧些，到望着空荡月光。 好嘢，好嘢，好嘢！ 阿鹏仔同埋阿天，点解你哋咁好唔阻止我唱歌嘅？ 豪仔，你爸爸嚟噶嘛？ 父亲节你大晒啦！ 多谢你哋啊！我父亲节终于得到呢一份礼物，尊重同埋包容啊！ 风霜快活人，祝各位爸爸父亲节快乐！ 你哋仲有冇点唱啊？ 啊有啊，点你唔好再唱。 头话嚟嘅，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风骚快活人11:40啊吓。 系啊，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所有户外工作嘅工友啊、朋友啊，唔该，即系适当嘅时候饮水，同埋咧可以俾一俾遮遮阴下，因为中暑就好容易中暑啊。咁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而家有何雨露。 豪语录，我的广播生涯回顾篇。唔经唔觉咧，呢个回顾篇咧已经进入啊呢一个所谓啊嚟到二台做风骚快活人嘅呢一个戏玉阶段啊。 在昨日青葱岁月。 其实入到嚟二台咧做呢一个风骚快活人咧，我觉得咧首先第一个最大嘅挑战咧，就系、是、你要出卖自己嘅屋企同埋呢一个私隐啊！嗱，呢个咧系同之前咧可能做公共事务组节目咧最大嘅不同之处嚟噶。以前咧你做嗰啲节目咧，你大部分时间都系讲嗰啲时事资讯咧，咁其实你就可以好抽离嘅。但我发现咧。做电台节目，特别喺二台咧，做我哋呢一种咧，即系你当系 talk show 啦，清谈类型嘅节目咧，你系冇办法可以保持呢、這、一个所谓守身如玉咧，嗰条界线咧，你真系好难咧去严防嘅。喺我身上面咧，就见证住咧呢一种嘅适应嘅状况啊。我记得咧嗰阵时啱啱嚟做咧，即系都好快就已经咧就我屋企人啊，我老婆啊，全部就变成咗咧即系节目里边嘅一部分啦，咩剑侠啊吓，阿 Winnie 啊咁样咧。咁开头咧，我屋企人系好唔惯嘅，因为佢话喂，你做咩无端端将可能阿爸琴日咧即系买一件褛嗰啲嘢咧，你都要讲俾人听啊。咁啊家姐都会问嘅，喂呀，我琴日排队可能食牛扒咧，结果即系排错咗队呢啲嘢咧，你唔使真系同人讲啊嘛咁样。真噶，你知唔知啊？有一轮咧，我成日翻屋企嘅时候咧，我屋企人咧都会同我讲，你系咪可以唔使讲咁多屋企嘅事俾人听咧？咁但系我只能够同佢讲咧，就喂，我都有分寸嘅，咁基本上都系讲啲即系无伤大雅嘅事，咁啊都唔会真系认真咧将屋企嘅一啲秘密咧就讲出嚟嘅。咁但系佢哋都会问，点解一定要将屋企嘅嘢讲出嚟？你做节目唔系净系讲啲新闻嘅啫咩？嗱，呢个咧就真系好大嘅体会啊！我谂咧，我都系去到后来咧，可能即系过两三年之后咧，先明白到，其实你话做电台主持咧，同埋你话做一般即系所谓演艺界人士咧，究竟有啲咩分别咧？除咗你嘅知名度高高低低、红唔红呢一样即系之外咧，其实我谂最大分别咧就系、是。 佢当你系朋友呢一个类型咧，系冇办法改变嘅。即系咩意思咧？你同样都系可能所谓做呢啲公众抛头露面嘅嘢，但可能你做电影啊、做电视咧，佢可能会真系当你系偶像，佢会当你系即系明星。咁但系唔好意思，其实咧我哋做 DJ 呢一格咧，起码做主持呢啲咧，我自己计下。佢真係当你係朋友多啲，你好难呢会想象呢佢喺你面前呢举住个牌呀、啊、送隻花嚟俾你呢，即係然后就当你姜涛咁样。但佢会当你係朋友喎、啊。嗱两者有啲咩分别呢？分别真係好大㗎。佢未必呢会係因为话呢即係迷恋你呀、啊、追访你呀、啊、但佢会呢觉得好亲切。我諗成日都听到啦，啲听众就会话喂，我每逢呢听到你嗰个 set 文呢，我就知道而家几多点啦。又或者呢听你哋几个人倾偈呢，好似听到朋友喺度嗌交啊，咁佢哋就觉得好有亲切感。喂，呢种咪就係嗰个所谓朋友嘅即係形象啊，点样建立囉。有阵时我哋呢喺出面见到一啲即係听众支持我哋嗰啲朋友呢，佢真係当你係仔㗎咋。可能佢同你讲哎呀好开心啊见到你啦，哎呀豪仔你有冇病啊，你仲有冇唔舒服啊咁样。嗱咁呢啲资讯点嚟嘅呢？咪就係你要将你自己发生嘅好多事情，你屋企啊，你自己可能每一日嘅日常生活啊，你点解要将呢啲嘢讲出嚟呢？因为你同朋友咪就係会互相分享呢啲资讯囉。喺去到后来就发现呢，你每一天生活嘅一啲细节呢，其实亦都系成为咗咧，即系听众有兴趣想知道，同埋可能咧可以共同分享到喜悦嘅话题嚟噶。喂，你可以调转谂噶，佢唔当你系朋友啊，佢都冇兴趣知道你琴日去咗边度锯扒啦，系咪先？所以咧，去到后来我就谂通咗呢一个道理，唔好当咧话我要将自己啲私隐讲出嚟。No， 你系要将你啲喜悦，将你啲生活同你啲朋友。是一大棚的朋友呢，就是分享一下的啫。所以现在我家人已经明白了了。例如我早两天跟我老豆傾电话，他说喂你做什么又讲我在家吃蛋卷叫你买东西吃那些场景啊，讲到我这么喂食的，他都已经好轻松咁接受咗啦，佢亦都会加入讨论啦。例如佢都会同我讲话，你话俾阿田听咧，佢琴日整个石楼咧，仲争咁个步骤啊！如果佢整埋呢个咧，就更加好啊！系咯，所以做完呢个节目之后咧，我都发现咧，同屋企人咧，其实你会更加融洽啊，多咗啲话题噶，真系噶，因为佢会介入啊，参与埋咧你做节目嘅过程啊嘛。咁你话第一次咧，即系同听众见面咧，我仲好有印象噶，咪就系入嚟《风骚快活人》嘅时候咧，做第一个户外嘅 show 啊，嗰阵时系公展会啊，哇！嗰一次啊，我真系第一次咧，所谓抛头露面咧，即系你由匿喺直播室，到以前咧，可能喺即系公共事务组咧，你会做一啲商场 show 啦。咁但系同嗰一次都唔同，因为点解咧？以前做嗰啲商场 show 咧，喺即系公共事务组做嗰啲咧。我哋角色好清楚㗎，就係呢我哋係主持，可能我哋介绍好多唔同嘅嘉宾啦，我哋会负责一啲环节啦咁样。但係呢嗰一次我做风 show， 做公展会呢，你知唔知呀，我係第一次觉得呢，原来我哋係节目嘅一部分嚟㗎，啲人唔係睇嘉宾㗎，係睇我哋㗎。嗰次啊，我觉得真係好有虚荣感啊，我冇諗过呢，我哋竟然係会被期待出场嘅嗰一部分嚟㗎。当然啦，咁嗰阵时好明显有好多前辈喺度啦，佢可能系睇小豪啊，睇阿田啊，甚至乎以后可能睇关长啦。咁但系我会觉得咧，呢个真系一个好大嘅改变嚟嘅。点解呢？即系你开始将自己要摆喺咧，即系一个节目里边咧，你要当自己一回事啊，当自己系一回事系好重要嘅。因为点解咧？呢个系同你自我形象，甚至乎自我定位咧，系相当重要嘅。你唔可以再将自己咧摆得即系太侧边啊！即系你唔可以再觉得咧话诶冇嘅，我只不过咧就匿喺度咧就讲两句嘅啫。其实啲人都系睇明星嘅啫吓。喂，原来你都可能系成为人哋即系想捧场嘅一部分。咁你除咗会享受到吓佢见到你嗌你嘅时候嘅嗰种光荣之外咧。你都有责任噶咯，系啊，你就要每日咧都有一种嘅 期待呢，你要俾啲咩资讯佢哋啦，你要俾啲咩气氛佢哋啦。有阵时呢呢啲就係好多前辈会讲呢，就係话无论你嗰日几咁唔舒服，你几咁失落都好呢，你都不能够将个情绪带嚟嗰三个钟，因为其实你好多朋友系等住嗰三个钟呢听你俾喜悦佢㗎。嗰啲真系你嘅朋友，佢哋系想你精精神神、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咁提供呢个资讯娱乐。所以呢，我觉得呢一个自我定位同埋期许呢，喺呢几年里面呢，你就会即系越嚟越摆喺个心里面啊。你就真系呢嗰三个钟你就发咗癫咁样，你就要做好个三个钟头呢好开心嘅节目。哪怕系你嘅心可能系滴紧血噶。 在昨日各散东西。 咁啊，又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啦，就系、是、其实你究竟要喺呢个节目里边咧带啲咩资讯俾你嘅听众咧？其实呢个亦都系咧，我觉得吓喺我加入咗风骚之后咧。其实是困扰了我咁多年啊，其实可能是直至呢最近呢一两年呢先至能够解得开嘅死结嚟嘅。点解呢？因为我都话啦，我加入嘅时候呢，我身份系即系由公共事务组咁样嘅背景入嚟㗎嘛。我真系完全唔知呢我应该点样做嘅。我系咪要全面转型，不停喺度讲娱乐，但你又会觉得喂咁我咪冇咗自己囉，都唔系我长处。啲人如果要听娱乐想听八卦嘅都唔使听我啦，佢真系搵返一个明星返嚟咪得囉。咁所以咧，你又忍唔住咧，又想将一啲即系时事啊、新闻嘅元素摆入嚟，但系好快你又听到啲反弹啦。喂，大佬啊，呢度唔系一台啊，你可唔可以唔好讲咁多时事啊？嗱，我谂咧，即系以上嘅嗰啲对话咧，可能你有听过，甚至乎可能你有写信嚟电台投诉过。我话俾你听啊，我由第一年加入啊，到而家都做咗喺呢度都十几年咧。呢、这个思考同埋呢种评论呢，老细又同我讲过，拍档又同我讲过，我自己有时瞓醒都有諗过，原来一路都系未停㗎。当中呢其实嗰个心路历程呢都真系好有趣㗎，因为你会諗緊嘅就系、是其实你喺呢三个钟你要做啲咩呢？系咩人嘅想听到你嘅资讯呢？究竟你应该带俾佢系你自己鍾意嘅嘢呀，定系佢哋需要嘅嘢呢？ 在昨日各散东西，但知不觉如遗失这一切。 特别系中间咧，你知啦，经历咗好多唔同嘅即系社会事件嘅时候咧，嗰一刻我都觉得系好痛苦嘅。我记得之前应该同阿祖佢哋一齐做嗰、那个即系寻找快乐的人咧，都有透露过一种咁嘅心路历程。即系你会发现惨啦，其实究竟我会唔会系即系将自己个人嘅好多喜好咧摆咗落个节目里边咧？咁去到后来咧，即系而家我会系咁样去醒觉咗嘅，就系、是、呢三个小时咧，基本上就系属于香港市民嘅。咁究竟你提供嘅资讯，你对唔对得住啲香港市民呢？佢哋究竟喺呢一刻，佢哋想要嘅系开心啊？佢哋想要嘅系一啲真实啊？定系佢哋想要嘅可能就系而家社会发生紧最贴身嘅事情呢？然后我就发现，全部都系嗰个图画嚟嘅。佢哋就係全部即係而家呢一刻社會上面咧發生嘅嘢咧，你諗下每一日有咁多個小時，每個小時有咁多分鐘，可能咧所有嘢加埋開心啦、傷心啦、笑啦、癲啦、嬲啦，呢啲可能咧就係嗰個真實嘅畫面。咁所以咧，我就用呢樣嚟說服自己咧，可能就啱嘅。你所有嘢你都做到，你所有嘢你都擺出嚟。咁可能呢个呢就係、是、你能够带到俾即係听众，唔好脱节，唔好远离呢个社会，呢、这个可能係唯一你能够做到嘅嘢囉。所以呢我都解开咗呢个心魔。以前你会觉得呢，喂呢、这个时候你仲係咁讲笑啱唔啱数㗎，但係而家你就话俾自己听，喂咁无论咩环境都好，都总有人需要娱乐噶，都总有人需要欢笑噶。特别系有啲人都同我讲，哇，好彩听到你哋呢几个钟咧笑一笑啫，佢先至可以咧喺其余嗰几个钟嘅伤心里边咧可以挨过去啊。哇，咁突然间你又会发觉咧，原来你做呢一个节目咧，佢个意义都好重要啊。 现在我说笑欠反应， 所以当好多人都话电台咧系夕阳行业嘅时候咧，你都会谂起系啊系啊夕阳行业啊，咁但系你会唔会因为嗰个太阳就嚟落山，你就唔睇佢啊？你会唔会因为见到夕阳就嚟落山，你就会唔需要佢啊？夕阳都系无限好噶，所以喺我哋可以继续广播嘅时间，可以继续将呢一种夕阳嘅温暖带俾大家，咁我哋就一齐享受呢一种夕阳嘅余晖啦。 经典的歌后，一霎眼已走，前面着青葱的山丘，转眼变矮丘。这个刹那宇宙，拒绝永久，世事无常，还是未看够，还未看透。多好玩的东西，早晚会放低。从前并肩的好兄弟，可会撑到底？爱里爱到一个地步，便令觅安慰。往当初苦苦送礼，最艳的花卉，最后花烂泥。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高峰的快感，刹那刹存在心底的倾慕，一秒够细数，每秒每晚仿似大道，偷走的青春一天天变老，只可追忆到，想追追不到，夕阳无限好，天色已黄昏。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 陈奕迅啊，夕阳无限好啊！我呢个拍档好怀疑我个回忆喎，先佢竟然唔信我第一个 show 喺风 show 里边系公展会。 我就话，因为公展会实在太过令我觉得唔系几耐之前嘅事啦。 我哋好耐冇做公展会啦， 系，真系冇办法啦，系因为行政问题啊，搞到冇得做啦， 唔系咯。 咁但系原来公展会系喺你喺风 show 范围嘅 第一个 show 因为我好记得我哋嗰时就真系呢个台，因为即系公展会真系实在太过 open。Public, 大家都可以去的嘛，咁只是登记咗入场的观众才可以入嚟睇，其实外围都可以睇的嘛。 可以可以。 咁当下子你做呢个 show 嘅时候，你的心情真？ 真系 好紧张噶， 紧张到不得之了。 因为我都话 唱歌系咪啊？ 因为我都话咯，以前头先我都话我如果喺 PAU 做啲 show 咧，我系主持嚟嘅啫嘛，即系我自己负责话俾你听。哇，跟住可能有方力申，跟住有容祖儿啦，咁你踢佢出嚟咧，你唔使即系你唔使浑身解数噶嘛。咁但系哇，嗰次我话系咩？我哋系节目一部分 啊！ 哇，我仲要唱歌，我仲要同你唱《你回来吧》喎。 但系我唔觉得你嗰时好震惊，我就系觉得你系好中意，即系 冇错， 我哋仲不停咁练习啦。 本身个底系黐线噶嘛，我哋呢啲都系。 原来了解到你都中意唱歌嗰样嘢噶嘛？ 系啊， 系啊，我哋仲不停咁去练嗰只歌啊嘛。 呢个体会都得意嘅。咁如果系咧，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我第一次咧？参与风 show 嗰个环节咧，我未正式坐喺直播室咧，其实我已经有一个电话访问，打电话翻嚟噶。 系咩？ 嗰阵时咧，嗰阵时就系因为2008年啊嘛，咁台湾咧佢有选举啊，咁、 哦、 我就去咗台湾，唔系我嗰时我去做大选嘅，咁、 哦、 但系咧佢哋就话，不如你都打电话翻嚟报料咧，报嚟风 show 喎。 系啊系啊。 咁咧嗰阵时我又好紧张咧，因为我话死啦，我冇理由同佢讲选举噶，因为呢二台娱乐节目嚟噶嘛。跟住我就夹硬咧就揾好多周边嘢啦。咁但系咧就又讲完之后咧，我仲记得我带嗰单新闻咧。你哋两个静咗噶，我话你知唔知啊？原来台湾啊，嗰啲叫夜店，你知唔知啊？即系唔系叫巴，叫夜店啊？跟住就咁样啦。 系咩？我哋呆啦。 唔该晒，猴仔。 你唔讲我哋唔知嘅。 系啊，哇！我而家谂翻咧，真 系靓爆系咪？ 系啊，但系因为你夹硬要咧谂啲即系好似特别啲啊，同埋你谂住要谂啲好笑嘅娱乐嘅咁样，哇！即系未拿捏得到咧。嗰阵时喺电话度，我到而家仲记住我自己谂嗰单新闻噶，真系。 咁几得意啊！系开创先河啊！我哋之前冇呢啲嘢噶。 啊，都系啊，可能 系冇呢啲，即系一来你放咗假走咗去嗰个台湾啦。咁跟住仲要直播打翻嚟，呢件事系匪夷所思嘅。 系啊，都好多经唔多啦。2008年到而家13年前啦，已经系。 咁你又记唔记得我哋嗰、那个烽烟快活人系因为你而起嘅？ 咪就系头先讲嗰样咯，即系话究竟我带啲咩入嚟啊？对自己嘅定位系啲乜嘢啊？ 下次讲。 唔系啊，唔使啦，真系咪所以系好难忘嘅，真系啊！亦都好彩，每次咧我做完呢个环节咧，桂花田都同我咧再喺度回忆一番啊！真系。 咁梗要啦，我喺度啊嘛，你讲。 咪咯， 公 叔话规管使用即弃塑胶产品。美国总统拜登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喺瑞士日内瓦嘅峰会结束，普京形容峰会有建设性，又指两国同意恢复互派大使。普京话拜登系一名经验丰富嘅政治家，同前总统特朗普好唔同。拜登就話：佢向普京表明並非針對俄羅斯，但係唔會容忍俄羅斯干涉美國民主。拜登認為親身會面係好重要，可以令到對方唔會誤解意圖，認為普京唔想出現一場新冷戰。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正午時分，新界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26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70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8点，升1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4蚊，跌2.5；苏豪中国4.64，升8.4；美团293.4，升4.6。盈富基金28.86升6仙，小米集团28.3升3.5，比亚迪股份218.8升12.8，康希诺生物344.8跌13.6，中远海控20.5升1.66，阿里巴巴203.6升2毫，信宇光学科技209.8升11.2。 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64，英磅10.865，瑞士法郎8.547，澳元5.922，加元6.325，新西蘭元5.504，歐元9.3128。每百日元對港元7.01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2.721。日經平均指數報28,965點，跌325點。港金現價報16,880元，跌3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1.72美元，賣出1,822.2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咧，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啊，喺码头涌道去太子道东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打鼓岭道嘅休憩花园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一段太子道东天桥咧需要全线封闭。咁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啦。咁一带咧开始挤塞，龙尾排到去码头围道，近住天光道，亦都影响到宋皇台道咧右转翻去码头涌道挤塞，排到土瓜湾道噶。重复多次啊，就系码头涌道天桥去太子道东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打鼓岭道休憩花园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路咧，天桥嗰度咧需要全线封闭，影响到龙尾去到码头围道，跟住天光道。咁宋皇台道右转翻去码头涌道咧，都系受到影响嘅，车龙排到土瓜湾道对出。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啊，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系车多，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啦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排到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呢一段咧都系车多少少。咁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排到太子道西，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车多，排到津桥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同埋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强人是你，难离难舍，想抱紧舍到望着空荡月光。 好嘅，好嘅，好嘅。 阿鹏仔同埋阿天。点解你咁好唔阻止我唱歌嘅？ 豪仔，你爸爸嚟噶嘛？ 父亲节你大晒啦！ 多谢你哋啊！我父亲节终于得到呢一份礼物，尊重同埋包容啊！ 丰收快活人，祝各位爸爸父亲节快乐！ 你哋仲有冇点唱啊？ 啊有啊，点你唔好再唱啊！ 求下你啊！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系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嘅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嘅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喺呢个世界上，有好多举足轻重嘅嘢，都系三为一体嘅，就好似。 在宗教上有圣父、圣子和圣神， 在制度上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至于广播上 当然有我们风骚快活人啦。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三宝三位一体。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嚟啦嚟啦，又升多度啦！而家去到12:12咧，32度气温啊，酷热天气警告啊！我这晚热辣辣，咿呀咿呀， 真系唔跑唔知身体好啊！ 你身体好咩？ 我头先见到画面咧，好似睇拍电影一样啊！ 系咪啊？你见到有个蓝精灵飞入嚟系嘛？ 即系扮门啦！ 日本嗰啲 你系入咩本咧？你 日本嗰啲 男优啊， 雷球啊，嗰啲啊棒球啊， 做咩啫？ 真 啊，接女啊你 啊，玩埋嚟啊， 好啊，抵女政策嚟噶， 因为我哋张凳又碌碌啊，咁咧由于时间关系咧，咁啊程振鹏咧 扮忙啊，又要处理啲会务啊， 其实喺门口撩紧牙， 系啦，唔系我扮忙个扮系办事个扮啊， 系啊， 佢又办事又 忙 碌， 系啦， 系 啊，咁咧即系最 last minute 咧，咁啊冲入嚟嘅时候咧，嗰张碌凳咧又碌住噶嘛，佢一坐低佢就成响飞埋嚟咁样， 搭阵嗰个感觉。 俾你唞顺条气，好啦， 好啦，等我嚟啦， 你嚟先。 哎，32度气温，相对湿度71%啦。 唔好重复我啊，你啊， 酷热天气警告啊， 成日抄我口水。 嗱，烧衣，大家都屋企应该都有烧过系咪？ 烧衣， 烧衣啊， 我冇啊，我屋企唔兴噶。 啊，你阿爸阿 完全唔 兴， 冇， 你烧过衣噶？ 冇呢啲嘢嘅，睇人烧啊有。 系你啊你啊， 我有， 佢就有啦，系咯。 烧衣可以。即系去到咩境界？ 烧咩境界？ 即系喺边度烧，同埋用咩烧？ 火咯， 咁梗系用火烧啦。 系咯，用咩烧？ 即系用咩盛载住啊？或者系咩位置？ 哦、大佬争好远 正正常常嗰啲咪系搵个聚 宝 炉 咯， 当然啦，正常唔使你讲啦，我就 系 问紧你。 我哋先由浅入深啊嘛。 系啊， 佢唔系帮，佢唔系为先人烧咗一间真实嘅屋系嘛？ 真实嘅屋， 谂住等佢下边收啊嘛。 我哋而家讲缺德噶嘛？ 缺德哦，咁就喺 门口啊，屋企。在人哋 屋企里边咯，会唔会去人哋屋企食饭扮晒嘢咁样咧？就话 顺 打边炉，顺便烧个衣噶嘛？ 唔系啩？ 咁然后仲要咧，哦，我知啦，佢名副其实烧衣咧，喺人哋衣柜度立两件就烧啦。 哎呀， 哦，系咪咁啊？ 冇足自失嘅， 冇嘅。 佢坚嘅，即系 喺人哋屋企度烧。哦，喺会所有啲会所俾你 book BBQ 啊嘛，佢就喺嗰度 book。 喺隔篱啊，哎呀， 寒烧寒烧，诶，佢见到寒烧，人哋有嗰啲抽油烟机咧，帮佢吸到嘅，佢觉得喂咁啊好，方便。 烧几多溪钱喺度啊嘛？ 唔系啊，即系你嗰度攞个炉喺度烧埋，系咪咁啊？ 又不止咁夸张。 哦，咁冇嘢讲咯，你又叫我哋估啲缺德啲。 系大陆嗰边啊？ 唔系喺香港噶，喺啲屋村啊，嗱，青衣长发村。 我老家嚟噶嗰边。 跟住有深水埗呢个富昌村啊，咁样嘅。 喺人哋晾衫地方度烧衣。 咦？你系街坊嚟噶？ 因为咧，你容易。 系咪即系公园啊？ 唔系啊，人哋晒棉被嗰啲地方系嘛？ 哦，你讲公园嗰啲啊？ 系咪嗰啲啊？定系边啲晾衫啊？即系佢喺人哋晾衫竹下边嗰度烧烟。 冇油噶，凌空啊！ 唔系晾衫就晾衫。 系咯系咯， 系屋企个晾衫架。 屋企个晾衫架，哦， 即系晾住嚟烧啊！ 即系传说中，佢系咪新式定旧式啊？即系唔系三支香？ 唔系三支香嚟嘅。 系啦，因为三支香你好难晾嘢嘅，佢应该系嗰啲铝架。 铝架。 咁有几条绳索咧，佢真系装到啲嘢嘅。 而家嗰啲铝架系成铁通噶啦，冇 铁通噶啦，唔系绳索噶啦。 你有绳点样晾住啲傻猪？ 晾住咩？ 你啲绳咪软嚟嚟，点样晾住嗰个法宝盘啊？ 系可能佢穿起佢啦。 哦，系啊， 个法宝盘流离浪荡咁样咧。 而家嗰啲晾衫嘅衣架咧， 好实净。 佢真系一条条不锈钢嗰啲 晾衫铁啊，系啊，佢就系嗰啲。 咁样嚟烧衣啊？ 但系问题喺屋企嗰个晾衫架。即系出面对开对开噶嘛，即系你喺外面噶嘛，咁喺嗰个即系嗰个铝通上面嗰度放个化宝盘，跟住就喺度烧衣喎， 咁咪吹到周围系咯。 你话啦，系咪咧？你话睇佢周边范围嘅人， 如果佢有一执系着住火嘅烧飞咗出去街外边，辣到人哋啲衫，或者吹咗入屋人哋火烛， 咁咪好意头啊？即系当系啲福气咧， 系火烧啊， 放地。 唔系啊，你烧衣系烧俾啲先人噶嘛？佢会唔会个谂法就系话，如果烧咗隔篱屋咧，咪益你咯？ 咪帮你烧埋啊！ 哎呀，你祖先我帮你益埋啦！哎呀，烧埋俾你啦， 一 场街坊。 呢个咧系讲紧旧年啊，唔系啊，讲紧咧早阵子嘅清。明节嘅时候咧，就发生件咁嘅事，就喺深水埗南富昌村咧，就系、是、有一个街坊咧，哇唔该晒佢，真系攞个法宝盘咧，就挤喺嗰个叫晾衫架上面烧衣。 有冇话佢住几楼噶？ 如果佢住顶楼就 OK 咯， 都唔 OK 嘅。 我问咗顶 楼， 住矮啲咧。 佢会飘落嚟噶， 住矮啲反而容易救啊！ 你 乜 你乜嘢你都唔得啦，你即系 咩？佢当烟囱咁得唔得？ 嗱，你有啲嘢佢有火有风噶嘛，咁、 啊、 有风你啲火舌就会周围飞啦。你唔火舌啊，就算烧完嗰啲灰烬啊，你都会周围散啦，系咪啊？真系唔该晒啦。 可能佢当 非常缺德，嗱，你咪谂 放。哇，竟然谂到咁样烧， 佢点解咁做咧？哦，系咪会因为后楼梯唔俾烧？ 佢咪就係諗住啊！啲風吹走曬啲灰，我唔使掃咯，屋企 係啊，就係、是、 散福啊，散啲福氣俾人啊。 走廊佢都唔俾燒喎， 因為走廊唔俾燒噶嘛。 其實係走廊話係唔俾燒嘅， 所以咧佢走投無路咯，佢話我唯有凌空燒啦。 咁樣唔係啊，警告咗佢噶嚟洗間咯，因為你冇得走俾人哋影住曬嗰個片段，跟住即刻投訴噶嘛。 真係傻嘅真 係。好啦，嗱呢個就係清明節啦，啱啱端午節星期一啫。 端午節又有 端午節都要燒嘅咩？ 要烧衣噶， 系啊，端午节有人烧衣噶， 真系各处香砖啊，真系。 佢圣诞烧唔烧啊？ 可能都烧啊， 圣诞都要烧啊，真系吓。 祭神啫，真系。 好啦， 咁样佢烧衣嘅时候咧，青衣呢头咧，咁佢究竟啊，佢今次咧就唔喺个露台啦，佢啊喺嗰个 露台，唔系晾衫桌， 屋苑里面嘅后楼梯。 后楼梯 又冇乜嘢嘅，其实都啊，即系咁，但系佢 密封噶咯，不过都 啲烟都 出。以前啲人喺后楼梯就真系摆咗两个桶喺度嘅。 我公共屋邨佢。冇密封噶啦，你私人大厦啫嘛， 佢中间嗰个通窿 嘅，通窿噶嘛，咁你估佢用咩烧？点解要 call 到消防员出嚟？ 佢攞咗啲胶兜嚟烧， 佢攞人哋垃圾房嗰个绿色嗰架车嚟烧啊？ 咁又未至于，咁又未至于。 绿色嗰个车， 即系装垃圾好大 架，嗰架即系我明啊明啊， 好重， 唔系冇啊，嗰嚿危险啊，而家 好重型啊， 嗰个垃圾桶弹出嚟 就 大件事啦， 系 啊，冇啊冇啊冇啊， 有大嘅出嚟， 唔得， 系啦，佢都系牵涉及有啲胶， 攞胶桶烧， 嗱唔系胶桶， 系咩啊？ 我又唔明点解，可能一个已经冇乜用、冇乜功能嘅一个家庭电器， 电饭煲唔系喎胶喎， 类似嗱近近地啦，即系都系嗰个咁嘅佢 洗手盘啊， 洗手盘 嗰啲胶盘啊， 唔系啊，压力煲 ，即系以前煲汤煲粥 嗰 啲， 系啊， 有个塞喺度嗰种 咧，佢就唔要啦，攞嚟做， 可能佢就唔要啦， 唔系咁啊，佢话压力煲系金属噶， 但系唔系。佢有胶嘅成分噶嘛？ 压力煲喎、 啊，系咪？佢话 佢系个柄系胶嘅啫， 咁都系有胶啦。 咁你唔会烧个柄噶嘛？ 咁问题啲火大噶嘛？ 咁咪点啊？ 咁咪就系话， 咁你平时啲煲啊走音啲，你平时啲煲你都系明火烧，咁你冇嘢噶。 嗱，唔知点解佢嗰个所谓 出咗事啊？ 嗱，压力煲咧，咁佢就嗱嗰、那个当事人 受唔到压力个压力煲， 当事人就将啲勉强就摆晒里边啦，烧啦烧，咁咧跟住咧。就不顾而去， 走咗， 冇处理到佢，跟住咧就嗰个煲咧就喺度自己又烧啦，咁样烧 完， 但系唔知点解咧又 煲窿足啊， 因为通常都系啲烧下佢就自己会熄啊嘛，系咪先？ 唔系，因为佢本身个器皿都可以继续燃烧啊， 吓， 啊，可能唔知系咪啦吓，咁跟住咧佢话咧净系烧到底啊，烧到系起晒黑烟啊，有街坊见到乜咩事咧，咁咁臭嘅咧咁，于是乎望咧，原来后楼梯有一个压力煲系啦。真系啊，好 我就要以为有人纵火啦， 好似放火咁大啊，跟住 call 消防啦，去到咁啊，消防就咁当然啦， 揾到个户主 啊，唔知系边个而家 系 啦，唔知系边个啦，咁跟住就见到成日烧到个笪地系黑晒嘅，佢话烧到落到底嘅嗰个 粉黑晒咯， 我见到啊，我见到条片添啊，真 系 应该系啦， 系啊，咪分到黑晒咯，所以咧佢话离谱啊，点解会咁嘅？咪嗱，你要烧唔紧要啊，你用咩烧都。都勉強你啦， 喂，個屋苑有冇喺呢啲位置有？ 佢係燒穿咗底啊！ 係因為就係話咯， 有冇CCTV 啊？嗰個屋苑 佢有片嗰個啲唔知啊，睇唔知佢點樣調查。 因為你段片咁樣有一睇。 唔係啊，佢影住嗰個， 但 係 嗰個位置可能冇 CCTV 噶。 係啊，即係後樓梯啊嘛。係 啊。 咁啊嗱，其實咧咁樣咧都其實都會有犯法嘅，你知唔知啊？ 梗係啦。 一個叫做咩咧？空氣污染管制之 烟雾，跟住话咧，凡喺任何咧四小时期间之内咧排放黑烟超过六分钟，又或者系任何时间排放呢个黑烟超过三分钟，其实已经系违法噶咯。 咦，咁就唔得、啊。我头先睇嗰条片白烟嚟噶。 哦，系，佢系白烟嚟嘅。 佢真唔系黑烟、啊，佢真系冇嗱呢个又衰啦。佢系烧白烟啫、啊， 但系佢都严重危害其他住户嘅人身安全、 啊。另一回事，因为你话如果你要跟法例咧，咁啊惨啦，佢唔系黑烟嚟噶，真系白烟、啊。 但系问题好似你话斋。压力波其实唔系好劲咩？ 嗬，系咪佢已经用到嗰个压力波系即系太耐啦？系咪已经真系？我头先嗰句咯，抵受唔到压力，系 啊，雪化宝盘咧都有原因。 定系加咗勉强又劲咗好多啊！真系 唔知啊。咁但系问题系佢跟住佢冇人理佢啊嘛，你可能走咗开啫，即 系都等佢烧通晒先走。 不过咁啊，你压力煲咧，你不嬲用嘅嗰啲火系边度嚟嘅？喺出边烧噶嘛？ 佢插电 嘅。唔系啊，即系你压力煲通常我哋用嘅时候咧，佢个火都喺出边去烧个煲底噶嘛。 即系如果你用， 佢而家调翻转，佢个煲里边放火。 系、倒翻烧系咪啊？ 系啦，即系唔知会唔会咧？压力煲个生产。产商都要出嚟同大家讲咧，我哋里边唔包烧嘢嘅。 哇，咁当然啦，系嗰个人 出边 外 边 烧啫嘛，冇预你里边烧嘅。 周远个内烟唔可以外着嘅，而家系咁样 嘅。但系其实系人都知道啊，我哋即系如果要烧勉强嘅、都系攞翻嗰个四四方方咧， 或者圆碌碌啊， 嗰、个铁桶啊，圆碌碌嗰个红色铁桶嘛。同埋其实各大屋村咧、屋苑咧，佢哋都有一个叫化宝桶嘅， 系烧勉强嘅位置， 俾你大家喺度即系有个公共地方俾你烧噶嘛。 其实唔使话个别烧噶啦， 使唔使下次？我哋揾一啲即系譬如话即系所谓阿曾 Sir 版啊，即系曾 Sir 走咗啦，但 系 应该有佢啲系啦，譬如 K Con 嗰啲咁样啦。 曾 Sir 咯， 系但我唔识呢啲嘢噶嘛，我哋应该揾翻个2021年度版本嘅曾 Sir，可能系咪 K Con 嗰啲咧？唔系佢每一年都应该同大家介绍啊，嗱，同大家讲下咧，挨近清明啦，有啲咩烧衣嘅注意事项。 你有冇法宝桶？ 系啦， 用咩烧？ 冇错啦，同埋同大家应该叫消委会做嗰啲测试器具啦，消委会都有个烧字啊。 嗰个烧唔系嗰个烧啊，系 呀，那个烧， 我知，即系你应该由烧委 小小姐得唔得？ 烧委会应该咧，每年一去到呢啲春秋二祭咧，就做一个咧烧委会嘅宵夜报告，同、大家讲一讲，系啦，拣地点，拣用具，火势亦都要注意，跟住可能阿肥妈 一啲嘅德行系需要。大家遵守 嘅， 系啊，喂，应该啱啊，肥猫出嚟咧，嗱，呢个火太大啦，唔靓呢个火，收翻晒佢。 咁我哋减少两只嘅嗰啲叫做元宝啊，同埋咧两片呢个叫做 系啊， 咁咩嗰啲叫咩冥强啊，嗰啲叫咩啊？阴司子， 阴司子，佢唔会咁样叫嘅，金文子啦，咩都好啦，真系。 喂，小心火种啊，真系唔可以咁样吓，缺德同埋扣分噶，你住喺公屋啊吓。 分你一半的耳筒，分享过寂寞和痛，不理溺爱或痛爱，都想你偶尔会心动。时光的音歌翻唱十年，简单爱要极用，无奈天黑黑到再难护送，你要保重。喜帖界难逃边弯，披星戴月渡人间。曾经约定却盛慨叹，纷飞烟尾蝶怎重返？曾说了再见也都心淡，花火雪散就散。红绿灯中失散，一生所爱遗失于四季间。明天不管你谁情歌只配为你落泪，曾经跟你遇见那谁，可爱那谁，渐渐没再伴随。攀过了高山低谷里更唏嘘，怀念没凭据。空手而来任时代曲淡去，愿吻别春秋放在心里。呼吸有海未明吗？漩涡里倔强未看花，不争气浸没预留沙。何以又欠世眷恋弃下？怎么 最喜欢你，舍不得你，凭勇气可放下。明天不管你喜欢谁，情歌只会为你落泪。曾经跟你遇见那谁，学爱那谁，渐渐活在伴随。行过了高山低谷，会更唏嘘。怀念没凭据，空走而来，任时代曲暂去，愿继续苦中作乐趣。一路经历春夏跟秋冬盛雨水，仍然明谢你陪同回忆里，曾一追再追。明天不管你喜欢谁，情歌一世伴你尽碎。从今得你遇见那谁，学爱那谁，仍有我给你伴随。攀过了高山低谷，哪怕唏嘘，同步半年岁，一生何求任时代曲淡去，没有让终身美丽减退。愿记住初心似十七岁。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咩叫影响力呢？咁啊，就系琴日 C 朗嗰个动作咧，就话俾你听咩叫影响力啦。 唔要，唔要可乐， 唔要两支可乐拎走。 佢有冇谂过佢唔要可乐要清水呢个动作啫？ 系啊， 可以影响得几大？ 冇错， 佢有冇谂过嚟估下？ 我哋应该咁讲嘅。以前咧，我哋话一个人嘅影响力咧，通常就话。如果我提一提你个品牌啊，升几多钱啊？咁就值钱啦。所以咪话啲名人咧，帮你发一条嗰啲个所谓嘅贴文咧，系啦，就会值几多钱嘅。但我觉得思浪佢调翻转话俾你听，哦，你想知我影响力有几劲啊？你咪试下睇下我拎走你啲嘢咧，你有几多损失？ 我谂佢系咪咁谂噶？ 唔系当然啦，但系佢系从 谂过咯， 佢系从另一个角度话俾你听咧，佢影响力之惊人咯， 真系惊人。 咁佢拿走咗嗰两支可乐之后咧，冇乜嘢嘅，咁啊，即系股价咧， 冇几廿亿啫嘛， 就跌咗。由即系嗰个可乐咧，本来由即系56.1美元咧，就下跌55.2美元。咁可能你话都系跌咗蚊零美元啫嘛，冇啊，佢个市值就唔见咗40亿咯美元， 系啊， 原来 几百亿港纸， 系啊，佢跌咗一个几嘅美元咧，原来可以涉及佢嘅市值咧，唔见咗40亿美元，仲要唔嬲得佢，因为可乐公司咧出嚟咧，仲要话。其实呢每个运动员呢我哋都会尊重佢嘅口味嘅。介绍返啦，其实你哋呢每一次出席我哋记者会呢你可以飲我哋嘅可乐啦，无糖可乐啦，同埋飲清水㗎。我哋好欢迎㗎。 好正。 唔係仲有一隻零糖嘅咩？ 唔係仲有无糖囉。係呀。咁但係而家反而呢啲人就话啊咁佢又冇讲飲边隻水喎。 系 咯， 系啊，我 嗰个品牌都有出水噶， 系其实有嘅， 樽装水啊， 其实都有嘅，系咯。 跟住我就话系咪白咩山嗰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安处朝早拘捕《苹果日报》5名高层，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大批警员又手持法庭手令，到《苹果日报》位于将军澳的大楼搜查，搜查令授权警方处理包括新闻材料。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话：，警方的行动是由于掌握强烈证据。由2019年至今，《苹果日报》共刊出几十篇文章， 呼籲其他國家和機關制裁香港和中國。被捕人士對文章內容責無旁貸。另外，保安局局長因應國安法作出凍結令，凍結和《蘋果日報》相關三間公司合共1800万元資產。一傳媒今朝已經停牌。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在朝早9点几成功升空。新華社報導，搭載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的長征二號 F 遙十二運載火箭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發射。之後，載人飛船和火箭成功分離，進入預定軌道，順利將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三名航天員送入太空。三人狀態良好，發射取得圓滿成功。今次是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太空站階段的首次載人飛行任務。飛船入軌之後，將會同天和核心艙進行自主快速交會對接。航天員將會進駐天和核心艙，完成為期3个月的在軌駐留，開展機械臂操作、太空出艙等的活動。目前天和核心艙和天舟二號的組合體已經進入對接軌道，狀態良好，滿足與神舟十二號交會對接的任務要求和航天員進駐條件。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哲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新冠疫苗保障基金公布審批的個案數字反映疫苗產生副作用，亦都已經確認專家不能夠排除兩者的關聯，但他認為當局發放的資訊不足，用字含糊，強調市民並非好奇個案可獲賠償的金額，而是希望按自身健康情況再參考有關資訊，評估應不應該接種疫苗。林志柔認為疫苗保障基金涉及公帑的運用，加上疫苗接種計劃進行得如火如荼，當局應該最少每2星期發放一次有關基金的審批結果。政府設立的新冠疫苗保障基金，截至上個星期四，接獲74宗申請，有3宗是獲批，有3宗獲批，涉及觸發嚴重過敏反應、住院治療同貝爾面癱個案，總額45万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2-3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依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67%，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516点，升80点，总成交金额70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8点，升1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4蚊，跌2.5；苏豪中国4.65，升8.5；美团293.6，升4.8。盈富基金28.86，升6仙；小米集团28.35，升4毫；比亚迪股份218.8，升12.8；康希诺生物344.4，跌14蚊；中远海控20.5，升1.66；阿里巴巴203.6，升2毫；顺宇光学科技209.8，升11.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4，日元110.71，瑞士法郎0.909，加元1.228，人民幣6.424，英磅對美元1.4，歐元對美元1.2，澳元對美元0.763，新西蘭元對美元0.709。日經平均指數報28960点，跌330点。港金現價報16880蚊，跌34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1.35美元，賣出1821.8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music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阿豪，你哋做暑期工，不如落去爸爸面包铺帮手啦。 吓，面包铺？ 佢嘅意思系咧，十八岁以下做面包铺唔适合啊。 咁啊，跟你二叔去学装修啦。 吓，去装修？ 佢意思系未够十八岁咧，做装修有危险啊。 嘿，咁啊，翻去你家姐嘅发型屋嗰度帮手啦。 唔系话发型屋。 佢意思都系咧，十八岁以下咧，掂到啲化学物品会危险啊。 咁你咩都唔做，想做咩啊？ 躺平啊？ 佢意思系躺平咧，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暑期工要懂得拣，安全至上，咪当玩。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刘师傅， 龟小田。今日想食咩啊？ 啊，今日唔系嚟买面包噶，我系嚟想嚟订蛋糕，就嚟父亲节啦嘛，订父亲节蛋糕啊！ 哦，哎呀，呢个系啊。 啊 ，hello 啊，罗师傅。 哎，咁你又使唔使订父亲节蛋糕啊？ 哎呀，我唔使啊，因为咧我同妈妈咧自己焗蛋糕啊。 系啊，豪仔咧好中意整嘢食噶，佢最中意就系整西餐。 哦，啊系，桂小田，听你阿妈讲你想搵暑期工，搵成点啊？ 开始揾咋，我同豪仔咧都想揾噶，但系咧都唔知揾啲咩工做好。 咁阿伯有冇兴趣嚟帮下手啊？横掂豪仔你又咁中意整嘢食，想唔想学埋整面包啊、蛋糕咁咧？ 喂喂，豪仔啱你啊！ 哎呀，啱咩啊？ 啊！ 不过就怕辛苦啊， 系咯， 又唔系怕辛苦嘅罗师傅。但系你睇到我同佢啦，都未发育咧，我哋未够十八岁，我哋揾暑期工咧有好多嘢要注意嘅噃。 有咩要注意啊？ 好多噶，譬如咧，我哋要避免做啲危险嘅工作啦，嗰啲高处工作啊，处理危险货品啊，操作咧重型机械设备啊，呢啲我哋全部都唔做得嘅。 想做出声咧，讲咁多呢啲嘢嘅，喺面包店做嘢应该唔使用到呢啲你讲咩啊重型机械嗰啲设备啩？ 哇！你讲少啊，话就话罗师傅而家减咗肥啫，佢之前都好重型啊，佢唔系我 咩事啊？你 我意思系话咧，面包铺里边都有啲有危险性机械嘅，譬如话咧面团滚压机啦，同埋面团混合机。 系。犀利，我用咗几十年都唔知呢啲机器叫咩名。喂，不过呢啲机器有咩问题啊？ 哎呀，梗系有问题啦！呢啲机械啊都有危险噶，因为佢哋装有危险部分，即系有危险啦。即系啊，话嗰个面团滚压机咧嘅滚筒啊，同埋面团混合机嘅搅臂啊，唔小心咧好容易整亲噶，所以一定要装上有效嘅保护罩先至可以使用啊。 哦，你讲得啱啊。不过咧，就算用咗有效嘅嗰啲咩护罩咧，我有听《风骚即安剧》噶， 我都有听嘅，好听嘅节目。 法例规定咗咧，呢两款机器咧唔可以俾十八岁以下嗰啲员工使用嘅，除非咁啦，佢哋受过训练，又或者你喺监督之下咧操作嗰啲机器啦吓。 哦，原来系咁啊嘛，睇嚟我面包铺咧真系唔适合请你呢两个做暑期工啦。哎呀，真系，唉， 小心驶得万年船啊嘛，罗师傅。仲有啊，如果咧涉及操作机械设备咧，我哋都要小心嘅，因为咧唔单止要留意咧机械危险嗰部分。咁佢唔危险嗰部分我哋都要小心嘅。就要留意呢机器操作嗰陣时呢会唔会有噪音啦，同埋会有触电啦，呢啲咁潜在危险啦。 哇， 使唔使咁多嘢要注意啊？ 好大个噪音啊，听唔听到 啊？ 你两个都未出嚟做嘢，已经对呢个工作安全守则咁熟悉啊，认真醒目兼犀利啊！hey, 我对你两个好有信心啊！啊好快咧，三五七年你哋就揾到啱心水嘅暑期工噶啦。 好、啊， 罗师傅真系识搞笑啊！三五七年仲使做暑期工嘅，点样好咧？多谢罗师傅，咁我哋星期日嚟攞蛋糕啊！ 好啊，咁到时见啦 吓。啊，睇下咩好食先？ 唉，你睇嚟睇去，咪系嗌嗰几样，有折你先嗌，下午茶未平你又唔要，直接落单啦，好烦啊你！啊，罗生。 哎豪仔甜甜，咩呢个钟数你嚟食早餐定系午餐啊？ 系brunch啊！哎呀，我食午餐啊，罗婶。 我要早餐咧，我就想要咧嗰、那个 牛肉面啊嘛，冻柠茶小甜小冰系咪啊？ 哎呀，罗婶啊，你真系咧仲熟过我妈对我啊！你好叻、啊。 甜甜唔使讲啦，啊焗猪扒饭加芝士唔肥唔食嘅冻柠茶啊，唔系冻柠水啊嘛， 哎、呀 真系咧食唔厌噶你。 啊，罗婶啊，你呢度呢啲嘢好食啊，梗系食唔厌啦。 喂，前日咧，我听你阿妈讲话，你搵紧暑期工喎。 啊，系啊。 罗婶啊，佢咧搵到冇 A 准咧，够胆介绍暑期工俾佢啊？你都知啊，唔系啊？ 唉，大家几年街坊边有秘密噶？喂，搵成点啊？你使唔使罗婶帮下你哋？ 唔系相睇喎，罗婶。 唔使啦，哎呀，我阿罗婶啊，有咩好介绍啊？ 诶、我有个 friend 啊，开发型屋噶，叫阿华，佢咧都想搵人帮下手啊。 花花靓靓嗰个花靓华， 系啊，有兴趣啊？ 哎、好啊，我都有兴趣、啊。 咩？你做咩花花靓靓咩字噶？花型屋都几好、啊，可以免费剪头发、焗油，我最中意嘅。啊，应该都几好玩啊。喂，豪仔，你觉得咧吓？ 有咩好玩啫？我对阿华冇兴趣嘅，你中意啫嘛？你知唔知啊？嗰度好多时候会接触到啲危险化学品，你唔小心啲咧，遇人不熟咧，皮肤可能会灼伤、发炎、痕痒、干燥、爆裂咁样 嘅。点解会讲咗啲我妈嗰啲嘢咁样嘅？阿罗森，你有冇呢啲咁嘅发炎啊、痕痒啊、干燥咁？啊，咁啊，用呢啲化学品嘅时候咧？有啲嘢注意噶嘛，系咪啊？ 梗系啦，喺使用化学品之前咧，就要清楚容器上面嘅标签，而且咧又遵从咧呢个正确嘅使用方法同埋安全指引噶。你系咪好奇怪？咁我都识咧。 系啊，你唔系做茶餐厅嘅咩？ 好叻、啊！ 我哋餐厅都有呢啲嘅化学品噶嘛。另外啊，记住啊，千祈唔好喺处理化学品嘅地方嗰度咧饮食啊。所以我唔会喺厕所嗰度食嘢噶，因为有呢个洗厕所水嘛。吓、啊，仲有掂个化学品啊，一定。要洗好双手，洗手洗手洗手。 仲有啊，你唔好咧贪得意捞埋啲化学品嚟用啊，因为咧化学品有机会咧，因为咁样爆炸啦，可能会释出有毒气体咁噶。 啊，罗婶，其实咧你好叻嘅真系，因为我其实扮唔知嘅，我哋有学过噶。使用呢啲化学品之前咧，啊，仲应该要佩戴适当嘅个人防护用具去保护自己，例如啊护眼罩啊、呼吸器啊、手套同埋围裙啊。 哇，唔怪得上次个发型师着到好似消防员咁啦。啊，你又真系衰嘅咧，咁啊呃阿罗婶嘅，即系信唔信我唔帮你落单啊嗱？ 哎呀，玩下啫嘛，喂，好肚饿，罗婶，唔该你麻烦你大大力快啲叫厨房攞啲嘢俾我食，同埋要加大啊，唔该。 我想要有折啫。 豪仔又咁啱喺度撞到你啊喂！ 哎呀，罗 uncle 啊，你喺呢度帮人装修啊？ 系啊系啊，喂，哎呀，呢个系你女？ 哎呀，罗婶啊，唔系罗婶，你系罗 uncle 啊？你眼力好咗好多啊！你咁都认得出佢系一个女仔啊，真系。佢叫桂小田啊，我同学嚟噶，不过个个都话佢咧系蓝田咯，成日都以为佢男人咁样嘅。 你听下讲啊，唔系啊，罗 uncle。 佢系我爹哋嘅朋友啊，罗 uncle 嚟啊。佢开装修公司、 Hello. 你哋认识一下啦吓。 Hello，Hello， 话喂，阿豪仔，听你爹哋讲，你搵几暑期工喎、啊？ 系、 搵到未啊？啊，未搵到嘅话，不如佢嚟帮我手咧。嗱、啊，你啲咩手板眼见功夫啊，难唔到你啊。 手板咧，咪要睇我对手板啊。 睇你手板做咩啊？啊，但系 睇先手板眼见 功夫。罗 uncle 啊，做装修成日都要用好多唔同嘅手工具嘅、啊，一唔小心啊，好容易出意外。我只手咁白咁滑咧，我唔可以整亲嘅，一啲都唔系手板眼见功夫咁简单嘅、啊。 咁例如咧？ 唔好意思，即系咁啊，好多嗰啲手工具咧，咁好利噶嘛，个面系咪个表面好锋利嘅，咁咪好容易割伤啊、戒亲啊、吉伤咁样咯，嗬？ 啊，你真系你翻屋企你铲你冇切啊，你咁麻烦， 有工人姐姐帮我。 其实讲真啦，你攞咧同埋摆放嗰啲锋利嘅手工具嘅时候啦，锋利嗰面一定唔可以指向自己。又或者其他人， 当然啦。 咁咪唔知指去边啦吓，同埋咧，我哋经常会嚟检查啲手工具有冇损坏噶。喂，一有损坏就千祈唔好用啊！ 嗱，我有听爹哋讲嘅，要正確使用手工具，唔可以咧攞嚟做啲咧冇嚟拉更嘅嗰啲工作嘅。咁手工具咧都唔可以咧求其咁样摆喺台边噶。如果唔系咧，个工具由台边跌落嚟啊，吉伤自己，吉伤人噶。 系啊系啊，我都试过真啲。啊，猴仔啊，你对呢个手工具嘅安全都好熟悉喎，咁你有冇兴趣？去学做装修，跟阿罗师傅啊！ 我有谂过嘅，不过咧， 乜嘢啊？你趁住暑假有时间啊，学翻一门手艺啦，睇你个衰样都读唔成书噶啦！你一边学下嘢，一边赚下钱啊嘛！ 系啊，讲得好好、啊。 佢哋个个都话我似罗 uncle 噶个样，所以如果你觉得我衰样，我同你一样啊！但系咁啊，罗 uncle 十八岁以下人士，一般情况之下系唔准喺建筑工地度工作噶、啊，所以暑期工咧系唔可以适宜做装修。 你听 我 十八岁。 喂，我个样同你似咧，你千祈唔好话翻俾你阿爸听啊！喂，原来系咁噶，喂，咁啊，等你大个咗啲先至啦吓，读完大学先嚟揾我啦，睇下到时你仲想唔想跟我学嘢啊？喂，甜甜，你有冇兴趣一齐嚟学嘢？ 佢过咗十八岁好耐噶啦， 唔系啊，唔系啊，都有兴趣嘅，多谢罗眼球。 暑期工要识得拣，安全至上，咪当玩。我是 Cousin 罗启新。 另外，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人们否识我的脸，不发一语，呼气吸气，便引动谣言，一分半秒论断，何其片面，眉头压撞。Oh,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啱听过咧有黑之呼吸啊 ，Anson Kwong 嘅歌曲啊，咁啊再之前咧许正允嘅情歌之后啊，最近咧有一个股票咧，嗰个上市公司个名咧， 咩天使啊？ 系啊，大家咧即系研究咗好耐啊，即系大家就话咩嚟噶？其实 系 啦， 系 做咩嘅 咧？ 咁佢名叫时代天使啊嘛， 一手赚好多啊！ 系啊，而家当然啦，佢个股价咧就话首日升咗好多咧，一手赚唔知4.6万啦咁样。咁啊，我哋唔系讲股票嘅行情，所以你唔好问我哋攞咩分析啊吓，纯粹咧就话咩嚟嘅咧？ 系有阵时咧，即系听到啲新嘅上市公司咧， 系啦。 即係聽個名字有陣時有啲聽你就知佢做邊行嘅， 係係。 但係呢一個天使咧，我最初都有估下，啊唔通係做整容，即係醫學美容啊嗰啲嘅， 似係呢啲啦咁樣。咁但係最後結果係咩嚟嘅咧？原來就係呢個叫做隱形口腔矯正。 即系箍牙啦， 箍牙， 即系隐形牙箍， 隐形牙箍 系啦， 系啦， 可以做到上市就好犀利， 系啊，咁啊 咁紧要嘅咩？而家啲箍牙， 即系大茶饭咯，都紧要嘅，大茶饭嚟噶呢啲都， 系咪啊？ 系啦，咁啊，但系有啲传媒就好有心机咧，佢就话啦，既然系咁咧，不如同大家统计一下咧， 有几多天使啊？ 唔系，有冇一啲咧同呢个天使差唔多嗰啲名咧？就系、是、你睇完咧、哦，你都唔系好知佢实际业务系做咩嘅，系啦， 截肢跳动嗰啲都唔知乜嘢啦，最初。 唔系嗰个你都可能系嘅，但系因为咧呢个时代天使实在嗰个范围太阔啦，咁啊唔知啦，咁啊 OK。 有啲咩名估下先？ 好啦，有一个咧叫做红星美海龙。 点写噶？ 红星，红色个红啦，星星个星啦，美丽个美啦，呢一个海亭个海啊，系你一条龙个龙，红星美海龙， 卖咩啊？ 系啦，做咩 嘅？ 地产嘅， 我又谂唔到系美地产啊，美海龙龙 龙 一条龙， 我以为打机嘅。 哦、 因为即系我以为手游嘅 红星美海龙 系啦，又有红星啊，只只字都识嘅， 地产发展商 系啦，你觉得、都要估噶？ 系我都知道，但系真系冇方向嘅，是但啦，咁家电咯， 家电，你话咩话？我打机、家电、地产，好啦，实际上系咩嚟嘅咧？实际上系未捞到啊！哦，OK， 哦，原来有啦，真正嘅业务咧，原来系百货商店、家居装饰。 咁即系我哋其实都冇错，我哋 唔系 几合一。 佢即系佢系一间百货公司嚟嘅、 啊， 即系等于可能系你嗰啲咩玛莎嗰啲咁样嚟嘅、 啊。即系我咪就系话，即系真系类似。 唔中啦，你地产又唔系打机唔系家电， 你 OK 啦，你算系啦，家居装饰品系啦，好啦，嗱呢个劲啊，中国巨石。 中国巨石 石头嘅石。 O、okay, K， 我嗰、那个嗰啲水泥嗰啲咁样。 水泥 系即系嗰啲，你知嘅，有啲咩海螺啊嗰啲咁噶嘛。 系啊系啊。 建筑建筑 嗰啲叫做基建嘅， 基建嘅， 即系做基建嘅，即系起修桥起路嗰啲。 嗱，我觉得应该唔系嘅，即系冇咁正路噶嘛。我未睇答案噶，我估咧应该系音乐嘅。我觉得即系同滚石嗰啲 石 一样，系啊，系啦，我觉得系同音乐有关嘅。 因为咁，我再估， 好啦，开估啦， 开估啦 ，OK。 真正嘅业务系 坟墓 玻璃纤维， 哇 哇， 争好远。 点解要从石纤维咯？ 玻璃纤维， 即系好似石咁硬咯。佢哋嗰啲挡风玻璃 系啊，但系真系好笑嘅，佢 玻 璃纤维 咪挡风玻璃啊？包括 我谂系啩。好啦，呢个真系劲啊！个名咧，我读一次，你记住咯。匹特匹， 哇喺轮车轮嗰啲 friend， 但我讲紧广东话，匹特匹 边个特啊？ 匹系马匹个匹， 我知。 匹 特系凹凸个凸， 凹凹凹凸个凹 凸个凸，而第三个匹都系马匹个匹， 犀利啊！ 特匹 匹特匹 匹特匹， 系咪英文翻译噶？ 唔知匹特匹。 我哋照就，佢通常都系因为嗰啲样嘢而去嗱，我觉得系咪同啲马啦、啲山啊有啲关系嘅咧？ 得喎、啊， 得喎、啊，即系好似啲山咁样啦嘛。 哇！猜猜我是谁啫？ 真系。即系啱 上题，我都谂唔到喎。 匹 特匹，我觉得应该系似译名嘅，会唔会？ 匹特匹，嗱唔紧要啊。 冷气啊，工程，冷气工程， 冷气工程。我话系动画制作。 我覺得 即係嗰啲咩 Peter Peter Pan Peter Pan Peter Pan 關於寵物嗰啲， 我話係童話，唔係兒童玩具， 我话儿童玩具，你头先话咩？冷气工程啊， 冷气工程 系啦，你咧 话系嗰啲关于宠物啊、动物嗰啲嘢。 动物喂，动物同宠物啊，好啦好啦好啦， 系啦，唔好理佢啦，扑就扑。 结果系， 而家呢个人我向咗后争啲碌地。 系啦， 原来系金融 P to P 嘅业务啊，扑就扑即系普通话嘅 P to P 啊。 哎呀， 哎呀，马皮 P to P， 哎呀，原来系咁样啊！真系大佬想点啊？金融 P to P 啊，真系。 我真系唔晓呢个真系。 系啊，劲啊！嗱，呢个就最出名啦，七匹狼。 七匹狼。 七匹狼。 打机嘅。 呢、這个好出名噶咯， 唔 识啊！而家已经系即系有晒广告卖晒，我都拥有过佢嘅产品，所以我已经知道。 你应该拥有啊？ 拥有噶，我哋个个都拥有得噶。 我哋个个都拥有得。 系啊，佢有好多嘅产品噶，好 casual 噶咋？你拥有佢嘅产品。 波鞋。 波鞋好似冇。 哎呀。 哦。 好似冇，好似啫，我都唔敢讲。 背囊。 背囊冇嘅应该。 即系唔关布事嘅。 唔系，佢冇嗰只产品啫，但其他产品佢系有嘅。其实佢系咧服装牌子嚟噶， 哦系啊， 佢有七匹狼嘅呢一个男装啦，譬如话有内裤啦，有西装啦，有皮带啦， 你都有佢嘅内裤啊？ 我好似有佢嘅内裤有啊，嗰阵时应该翻大陆嘅时候咧，有买过一条，香港都有噶，所以呢个好正噶，七匹狼真系、三棵树， 咪先七匹狼就讲 完 啦， 男装企男装公司咯， 且我冇啊呢、這个， 你冇办法啦、 okay ， 三棵树。 三棵树仲唔系做木材？ 咪一样咯，企业咯。三棵树 仲唔系做木材啊？ 系咯，你谂下啦，大石都唔同有石无关嘅。 三棵树， 我觉得 食嘅饮食， 我觉得系运动服装牌子，佢应该系灵感嚟自好似 Adidas 咁样，就三片叶嘅。 哦，而家系咁，我觉得系美容啊。 你话系美容、卖茶、美容同埋运动服装嘅。 开嚟 卖油漆嘅。 油漆啊！ 三棵树。 兔宝宝。 兔宝宝 B B 用品 ，B B 用品 系， 我话食品白兔个兔咯，白兔个兔 啦，你想点啊？ 兔宝宝，我话系 包，卖袋嘅 ，我卖波鞋啦，完全唔关事，我觉得应该系 咩啊？ 卖袋 咩啊？ 离晒谱啫， 咩嚟啊？ 装修五金， 点啊？点解有兔宝宝跑 过 嚟啊？ 二六三。二六三，一个二，一个六，一个三，二六三， 二六三， 服装， 唔系佢读二六三，服装，我话系网上嗰啲注册域名，因为佢有啲一六几嗰啲嘅网上域名，你 一六三 啊， 二六三， 服装啊，讲咗啊， 服装域名， 建材。 网络通讯公司，咦，我中少少啊，我中少少啊，更加多嘅问题啊，答案咧自己揾啊吓， 几好玩喎，原来都， 你估佢会唔会都唔知道我哋风骚快活人系卖咩啦 ？R 二系咩？ 系啦，听日见， 拜拜。